加美式足球联盟球员闯入洛克希尔一间屋开枪，导致五人丧生，包括一名70岁著名医生、医生的妻子同埋两个孙，以及一名在屋内工作的男子。枪手之后逃往附近另一间屋，在警方围捕期间吞枪自尽。缅甸局势恶化，西北部一个城镇星期四有反军方示威者以自制枪械、刀和燃烧弹和安全部队冲突，据报最少11名示威者死亡。美国宣布将隶属缅甸矿业部的缅甸宝石公司列入制裁名单，禁止美国人和这间公司交易，旨在切断缅甸军方的资金来源。国务卿布林肯说，华府将继续施压，直至缅甸政权停止暴力，将缅甸重新带回民主之路。另外，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致函英国外交部，表示任命副大使奇温为新任驻英大使，并接管缅甸驻英大使馆，同时召回前驻英大使郭泽敏。郭泽敏因为无法进入使馆引发关注，英方表示基于外交政策将接受缅甸的任命。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高空扰动逐渐远离该区。本港今日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35点，跌178点，成交金额3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6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6点，跌15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蓝光加宝服务51.5元，跌3.5元；腾讯控股620元，冇升跌。联易融科技19.02元系新上市，美团315.6元跌5.2元，阿里巴巴220.6元跌2.4元，港交所472元升7.8元，友邦保险98.65元跌4.5元，中国平安91.85元跌4.4元，盈富基金29.08元跌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8，英镑10.688，瑞士法郎8.415，澳元5.946，加元6.189，新西兰元5.484，欧元是9.262。每百日元对港元7.1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44。日经平均指数报29,826点，升117点。港金现价报16,2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14美元，卖出1,75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日北角码头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嘅。咁重复多次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日北角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维园道上桥位。咁反方向去中环啦，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嘉华国际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蝴蝶谷道和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日荔枝角收押所一段就挤塞。

咁咪差唔多， 可能會再夜啲，係啦，再會 涼嘅。咁詳盡嘅天氣預測就話係多雲嘅今日嚇，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東北風嘅，離岸間中會吹強風。咁展望咧，未來一兩日即係星期六日。会点咧？都系大致多云嘅，风势都会系颇大。下个礼拜头咧，就天色会较为明朗啦。咁即系如果谂住周末周日出海啊，或者系啲水上活动嘅朋友咧，就要注意一下。会比较大风都未定啦。好啦，但系咧点样大风咧都唔够咧？啱啱咧，今日开始咧，失事。有一陣風已經吹遍香港，好多朋友應該而家都好似狂風掃落葉咁咧，喺度想勁打電話打通嗰個電話， 勁夠冇面比啊！ 好想有得住， 真係認真地，我就已經 身體力行啊！ 一翻嚟已經同阿彭姐講，你自己做嘢先，你唔好理我， 好忙啊！ 我喺度打電話，不如你講住嘢先，我想聽我個電話仲係咪通緊？ 好緊張啊！其實真係一位神功，二位弟子啦，係咪？咁都係容許啊，桂花田咧同我哋實事真人去示範，兼且咧去嘗試一下打唔打得通旅發局呢個想你住。嗰、那個酒店住宿優惠嘅熱線咧， 其實佢又唔係打去佢嗰個旅發局熱線，係打去酒店嘅，係啦。咁 你真係呃你唔到啊！ 我已經有訂咗幾間嘅心儀嘅酒店啦。咁啊，即刻咧，我頭先咧喺一路行緊翻嚟嘅時候咧，就已經問翻當下子嗰個酒店，我話：咦，一間上你由嗰個電話係 book 房房嚟上你住嗰個電話咧，係咪打呢個啊？咁跟住佢就唔係啊，我俾第二個熱線你啦。 原來咁樣 係啊，係會有第二個熱線嘅第一係啦，咁跟住於是乎就記低佢啦咁啊，誰不知我已經喺 time peep 都十點 到正10:01 我就撳個電話， 都係輸嘅， 都係輸嘅， 輸嘅意思就係 我會輸，明明話十點噶嘛，唔係大家我已經01噶咯， 即係有人更快。偷寶唔通， 我唔知 道 啊。咁咧，跟住咧就打不停打啦，打咗好多次啦，打到啱啱咧，我而家个电话仲 hold 紧你睇先啊。 好紧张啊 ！hold 咗8分钟噶啦，个电话佢仲话先到繁忙，先到繁忙咗8分钟。 照计咧，就桂花田咧都熟读呢一个嘅想你住嗰个推广活动咧，究竟系点？早阵子咧，我哋知道有呢个活动嘅时候咧，都尝试咧即系去了解一下，因为咧真系唔系好知道。你叫我咧储2张单咧，加埋800蚊啦，咁然之后咧就可以去 staycation 嘅时候咧扣翻500蚊啦。咁但系我又未知道究竟我系去边啲指定嘅商户嗰度帮衬啊咁样噶嘛？ 嗱，认真咧，我咧就睇。好多嗰啲叫做媒体网站咧，咁佢哋咧都已经讲晒俾你听有边140间酒店噶啦，咁睇你自己心仪边间啦。不过当中咧佢系冇电话嘅，咁你哋需要咧揾你自己心仪，即系揾学校一样啦。揾你嘅心仪嘅酒店，跟住咧继而咧你就上佢个网或者系打揾佢嘅电话去联络嘅。 系 啦，咁佢话要自己系登记嘅。 桂花田，我啊想问一问啦。嗱，既然我哋尝试啦。咁你咧就揀咗幾間你自己諗住嗰啲酒店，然之後打去試下啦。 係啊係啊， 你估會唔會我哋試一啲咧？冇人會諗住，冇人會諗住去。你請我都唔去住啊！即係嗰啲酒店咧，係會唔會容易打得通一啲啊？ 唔係，我唔知邊間叫冷門啊。不過我話揀親嗰間，我真係熱門嘅，認真。 犀利啊！ 因為自己都想噶嘛。 咁啊係，嗱佢咧就如果睇翻咧，你喺任何嘅啲搜尋器嗰度咧，去揾呢個想你住咧，佢會帶到你去呢一個嘅想你住旅遊，就在香港呢個版面啦。咁佢入邊咧都真係有一個。嘅換領方法啊，以至到係啲問題啊咁，其中 咧都係方法啫嘛，佢唔係喺佢個網站登記噶嘛。 係，咁但係咧，佢都主要係提供咗一啲嘅，譬如話酒店，佢精算咗咁多間嘅酒店啦。咁呢啲酒店嗰個位置喺邊一度咧？咁你可以揀咯，即係佢只係提供咗一啲嘅資訊俾你嘅。 係啊，資訊嘅啫。咁所以我都係第一時間咧講緊你自己心儀嘅酒店咧，究竟係喺邊度啊？咩電話啊？咁你自己係要留意去注意啦。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咧，我琴日咧研究過啊，佢哋即係有啲嘅網站咧就喺度講咧，究竟你嗰張你打到通啫，你究竟合唔合乎嗰個800蚊嘅嗰個叫收據咧？哇，原來咧大家要記住啦，佢係講緊信用卡碌卡嗰張單咧，係唔接受噶。 咁得意？ 我都睇咗好清楚。 我話究竟係 因為咧好多時候 都係 keep 嗰個信用卡碌卡嗰張單。 係啊，我試過咧有一啲嘅優惠咧，有啲大嘅購物嘅活動咧。佢嘅優惠咧，反而係調翻轉，就話要你用電子消費啊嘛。我試過咧，就係使完錢之後咧，就攞啲單據咧，諗住去攞優惠咧，跟住佢就會話俾我聽：啊，你係用現金咧就唔得嘅，你要用電子付款嗰啲咧先至可以啊咁。 唔係，佢係都係要電子嘅。不過咧，佢意思話佢要你要埋咧，你嗰日去嗰間酒樓食過，譬如你去酒樓 嗰張單啊， 係啦，食咗幾多個點心啊，跟住幾多個嗰張咧係列埋你消費。咗啲乜嘢嗰张单啊？即系两张嘅要。 哦，原来系咁，即系喂咁又啱。平时我哋就算喺商场入边咧，去兑换一啲优惠嘅时候咧，都系出示嗰张自己签名嗰张嘅信用卡嗰张单啦，兼埋嗰间餐厅或者嗰间铺头佢发出嚟嘅嗰个收据。 系啦系啦， 系咁样一拼俾人噶嘛。 系啦系啦，咁嗰张收据系需要咯，系要嗰张啦。咁即系譬如你食咗几件寿司， 掉鬼咗就死啦， 掉鬼咗。就真係大，即係、 哎、大件事咯！ 我而家咧就到而家都係失敗緊嘅，咁所以咧 未能接通 嘅，我都係唔知道究竟咧酒店佢係需要你咧用一啲乜嘢嘅 係啦， 嗰個叫做 你估我哋會唔會有啲風騷快活人嘅聽眾咧，係比你更精明同埋眼明手快，已經咧通咗嗰啲酒店嘅電話，亦都咧完成咗一次成功地。可以想你住呢個優惠咧？ 嗱、啊，真係唔知啊！ 如果有啦，梗係可以分享啦。 係有你喺度炫耀下添，我 就係啊！歡迎喺我哋風騷面書專頁嗰度咧，就去留言俾我哋講下你嗰個嘅經驗係點啦。暫時阿桂花田嘅經驗咧都 係我係失敗㗎，到而家都未搞掂啦。咁啊，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你要睇下個條款啊。因為咧佢就話咧，有啲咧佢就啊，可唔可以改期啊？咁樣有可唔可以取消啊？譬如我到時我 book 咗之後唔得，咁你就。就要咧睇翻咧，嗰個酒店咧係咪 OK 啦？ 我估係唔得啦，邊有你咁著數啊？又平又可以改期又剩。 係啦，同埋即係最緊要就係你係合唔合資格，仲有就係咧，你一定要咧嗰張收據係到時咧，一定係俾翻嗰個佢咯。即係你就唔係可以，就唔係可以。 即 係 要 keep 單啊！大家都要 係點都要 keep 單嘅，你冇咧佢就sorry 啦，你真係 佢有權唔受你玩啊！即係到時 啊，係啦係啦，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嗰個優惠咧係啦，記住。一次優惠只係可以 for 一間嘅啫，你就唔可以咧喺度。 咁但係我再幫襯多另一次嘅，加埋800蚊咪得咯，係咪？ 啊，可以啦，即係要另一次咯。就算你嗰個2000蚊，你消費咗幾千蚊，記住咯，都係嗰樣嘢啦。你唔係可以咧話，我有5000蚊消費喎，咁我咪可以有幾次啊？Sorry 咯， 我分單 啊，唔係啦，唔可以啊，記住啊， 唔可以分單。 喂，我想問咧，可唔可以即係有聽眾咧係真係？你係成功咗嘅、啊、可唔可以報下喜話俾我哋聽？究竟手續係幾難，定係幾咁易，定係咧？ 有冇方法可以快啲啊？即係原來教我哋啊！ 仲有一樣嘢，旅發局嘅員工。同埋咁多间个140间嘅酒店嘅员工，sorry 啊，你哋系冇得玩今次嘅游戏嘅。 系啊，唔好恨啦，嗰20000个名额留翻俾我哋其他人啦。 我有恨噶。 你又唔系嗰个员工， 我系即系话我而家好辛苦咁打啦，嗱，俾个时间，我又试下，一阵间睇下啊，仲打唔打到吓？ 好啊。 什么，叫我不肯放弃，什么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见即就，什么风光都看不够，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耳朵想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耳朵想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 你何止眼睛想旅行呢、啊、旅行啊，成身都痕啊，你而家好想快啲去住呢一个想你住嘅酒店係咪、 啊、一来啦，二来呢真係好想新鲜事即係去听下究竟係可以点啊嘛，点知我都係失败㗎。 喂，不过都值得留意啦，尤其是桂花田呢咁用心呢，所以我都喺佢身上呢掌握咗一啲嘅 资讯。资讯係 咪啊，呢啲即係大家如果係諗住去舐一舐呢个想你住嗰个优惠嘅话，都要留意，原来有好多嘅情况咧，佢系唔接受噶，打咩你嘅？ 系啊，嗱，咁啊，彭姐， 譬如话收据啊， 收据呢个我都话好紧要啦，因为到时候话，喂唔啱呢个收据咁样，咁你真系咁唔知点算啊？ 好嬲噶嘛，好啦，有唔接受乜嘢收据啊？ 系啦， 不接受吓， 不接受， 就系咧，如果你嗰个收据咧系冇列明商户名称、消费项目、日期同金额咧，唔接受。接受嘅即系话咧，你将收据咧要有嗰个商户名称，你消费嘅项目，即 系 好似头先讲话， 记住 你去 消费项目系咩意思？系啦， 食啲乜嘢啊？ 真系喎、 哦，系啦， 嗱，即系譬如我去一间英国百货公司嗰度咧，咁譬如我买咗啲乜嘢咧，佢嘟嘟咧， 列晒出嚟， 咪系啦，佢会列晒出嚟嗰张咧，嗰张单同埋另外一张碌卡单啊，记住啊吓，嗰张要 keep 啊。 仲有咧就唔接受订金。收据、网购的收据都不接受，还有你那些自己影印的副本那些不接受。另外呢，不接受呢属于酒店房费，即是房间费用或者是套票那些的收据、不过接受酒店的餐厅收据、即是你去餐厅那里、酒店 的餐厅那里就可以了。 是的，那就接受、 另外呢 还有、如果是个人服务那些的收据，譬如你做 facial、你看医 生， 是 的，我个人的，是的，你去按摩，那我想都应该不得了吧、因为都是你自己个人的，是吧、 另外呢就是那些什么预付卡、礼品卡这些啦、还有门券、交通票，即是买交通那些飞啦，咁仲有金融产品的收据咧都唔算嘅，唔接受嘅。 吓，咁啊记住啦，仲有一样嘢就系咧，要十八岁以上嘅香港居民咧要出示身份证嘅。咁、去到酒店咧，到好似我哋平时都系咁啦，佢可能咧就会要你留低即系信用卡，咁样跟住咧一啲一啲资料咧作呢个叫保证金嘅。 系， 系啊，呢个都系需要嘅。咁啊就系咧，佢话喺呢个 staycation 期间咧，即系 你参与咗呢个计划期间咧，咁佢哋嘅财物啦，有啲咩损失啊，哦、或者有啲咩嘢嘅搞整到你嘅话咧，唔好意思啊，参加者咧系唔能够向呢个旅发局咧提出呢个任何索偿嘅，但系大家要记住 呢 样嘢啦，即系你要接受呢、這個，因为你揿咗呢个同意咧，即系接受呢个条款啦，嗰啲咁样啦，系啊，仲有啲咩啊？ 仲有咧就系头先讲咧，阿桂花田都有提大家，如果你咧到去真系去入住嘅时候咧，就要出示翻咧讲嘅嗰啲单据啊，包括咗嗰张信用卡嗰个签账嗰个收据啦，同埋嗰间铺头发俾你嗰个收据咧，你都要 keep 住。 系啊， 如果唔系到时咧，佢要你出示，你出示唔到咧，你就要俾正价分分钟。 仲有一样，仲有一样嘢就系提大家，系3月26号之后嗰日咧，同埋之后发出嘅嗰啲单先得。你唔好喺3月1号嗰啲，哇！我碌咗成千蚊咪得咯，咁啊唔系啊，佢系要嗰个期间啦，至到6月2号嘅。咁入住嘅时间咧就系5月31号之前，系啦。咁大家咧相关嘅资料咧，你可以上呢个旅发局嘅 holidayhk.com 啦。不过我捞极都捞唔到啦，而家 系啊，我头先想进入咧，佢都系 捞唔到， 好慢啊，可能要靠其他嘅资讯嘅平台咧去补充先得啦。 祝大家好运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多年前计划在沙岭坟场兴建骨灰安置所、火葬场和有关设施，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在2017年12月起分阶段展开。民建联新界东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界北区正进行发展规划，未来可能有几十万人居住，要考虑当区和殡葬发展是否配合。他说认同本港有殡葬设施的需求，但是政府正在落马洲河套区发展创科，质疑是否有需要将一个大型殡葬设施放在位处边境的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中心，批评是规划上的失误和荒谬，当局应该调整思维。他建议调整计划的数量，或者挑选另一个选址。各界关注骨灰龛法案大联盟召集人谢世杰在同一节目说，本港人口老化，每年需要大约40000多个龛位，亦要追回过往公营龛位规划失误的落后。他又指沙岭兴建殡葬设施属长时间计划，多年前已经在地区和立法会咨询讨论。巴西的新型肺炎疫情严峻，过去一日新增破纪录的4249名患者不治，正逼近美国在1月20号有最多4405人不治的纪录。巴西累计有超过1300万人确诊，超过34万人死亡，两项数字都仅次于美国。巴西卫生部门的报告显示，3/4的私家医院表示，氧气、麻醉药物和插喉等药物以及装备只有1星期的库存，40多%城市的医疗机构忧虑氧气供应不足。报告认为，如果重症病例持续上升，加上氧气供应不足，多个城市的医院将面临氧气断供的风险。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持续有骚乱，防暴警察试图阻止亲爱尔兰派的民族主义示威者前往亲英派示威者社会期间，被人投掷汽油弹和石头，警方发射水炮驱散，连日冲突已经造成最少50名警员受伤。 警方形容近日的骚乱是近年最严重。报道指，亲英派不满英国脱欧后的贸易限制，而近日骚乱的导火线是由于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领袖去年涉嫌违反防疫规定出席一场大型葬礼，但是不获警方起诉，引起亲英派不满。英国首相约翰逊和爱尔兰总理马丁通电话，双方都强调暴力是不可接受，呼吁各方冷静。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87点，跌223点，成交金额5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4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8点，跌1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1蚊，升1蚊；蓝光加宝服务51.5元，跌3.5元；联益融科技19蚊新上市；美团314.4元，跌6.4元；阿里巴巴220蚊，跌3蚊；中国平安91.6元，跌1.65元；盈富基金29.04元，跌2.4元。港交所469.2元，升5蚊；友邦保险系98.45元，跌6.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09.31，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7，人民币6.553，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9,819点，升110点。港金现价报16,28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76美元，卖出1,75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港中坏车啦，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日北角码头嘅慢线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维园道上桥位。重复多次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日北角码头嘅慢线有坏车，咁车龙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冇石油气啦。 我订咗啦。 吓，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 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超同，你觉得阿一系咪一个乖嘅人呢？ 唔系，因为佢个发型咧就同好多街边嘅人物都撞咗发型，同埋佢着短裤。我是潘超彤，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 啊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都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字唔出得街噶喎。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罗海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程振鹏咪得咯。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好啦，嚟到咧十点都接近，差唔多达八个字啦吓。继续我哋丰收快活人啊，瞬间看 channel。咁啊，今朝早咧，彭姐咧就睇呢一个嘅报章当中嘅啲人物专访咧，就见到咧有一篇嘅报道。咁呢个报道咧就系讲喺香港咧有一位嘅玩具医生。咁啊，玩具医生咧呢一位被访者咧，佢叫做咧李少泽。咁咧，Ambrose， 咁佢咧其實都唔係一位咧，即係全新被發現嘅一位玩具醫生嚟啦。喺過去嘅日子咧，其實咧喺唔同嘅媒體啊啲平台當中咧，都已經咧可以揾到咧關於佢嘅一啲嘅專訪嘅。咁啊，呢一位嘅玩具醫生咧，即係雖然唔係一個咧，即係全新嘅訪問啦。意思即係話咧，佢嘅故事咧唔係話今天第一天咧係讓人知道啊，但係咧。再睇翻咧，佢而家今時今日咧接受其他媒體嘅訪問咧，依然咧係吸引到我嘅注意啊！希望咧你都會啊覺得啊呢一位朋友佢嘅訪問咧都係有一啲嘅意思喺裡面，因為咧從呢一個嘅文章當中咧就講到咧作為一個玩具醫生，意思即係話咧將一啲咧殘破啊或者係壞咗嘅一啲。旧玩具就将佢咧系修理翻好，或者咧将佢咧变为咧即系好似咧新正嘅一样咁。咁呢一种嘅拯救工作咧，其实当中都系有个意义喺度。个意义系大于咧系整翻好一个玩具俾你玩。呢一位嘅玩具医生咧，佢都讲到话咧，保存咗一啲咧旧时嘅玩具啦，令到佢咧可以 keep 住喺你嘅眼前咧。就好似咧，系等於係將一啲嘅回憶咧，係帶到嚟今天，從未咧就係失掉自己嘅初心咁樣，即係望到一啲嘅玩具，令到你都憶起咧兒時你嘅日子係點樣過啊咁，咁所以背後咧都確係好有人情味啊。喺呢一個玩具當中嘅，咁所以真係唔係淨係咧整嗰個嘅整翻好個玩具咁簡單嚇。呢一位嘅玩具醫生咧，即係當年咧佢就喺呢一個嘅中環，而家咧佢就喺呢個灣仔啊。灣仔咧，大家知道太原街嗰度咧都係好多啲玩具鋪啦，買好多玩具或者係買啲平價啲嘅玩具咧，都可以喺嗰度發掘到。咁啊，有機會咧都可能會遇上呢一位嘅玩具醫生都未定啊嚇。咁啊，而你話睇翻過去嘅日子咧，呢一位嘅玩具醫生咧都有喺一啲嘅短片當中咧出現，兼且咧係教大家咧點樣去將一個嘅玩具咧係急救。咁当中亦都可以咧见得到咧，玩具医生佢嗰个嘅维修技术咧都真系要了得先，非常之啱我哋去揾佢帮手噶，系咪？好啦，嗱呢位嘅玩具医生咧，曾经咧喺边一个嘅平台出现咧，彭姐揾到呢一个 channel 咧，都值得一望嘅。咁呢一个 channel 咧系 LKF， 佢系一个咧潮流娱乐资讯平台嚟嘅。 入面有一条短片就讲到话咧，当反斗奇兵遇上玩具医生咁。咁呢一条短片咧都系两年前咧就 upload 上网噶啦。咁啊，片中咧当然见到我哋呢一位嘅玩具大医生啦。咁佢系亲自咧系示范咧教大家点样啊去清洁呢一个嘅毛公仔嘅。咁啊嗱，你见到一个毛公仔，如果譬如你屋企嗰啲咧。玩具擺得耐啦，呢、這個毛公仔想話整翻乾淨佢啊，洗下佢啊咁樣，你會用咩方法咧？彭仔咧好想就係將佢咧掉落洗衣機啦，因為咧就唔使自己親手洗啊嘛，咁啊諗住應該掉落洗衣機洗，其實都 OK 啊，係咪啊咁樣？原來咧真係唔好掉落洗衣機，因為玩具醫生話咧，你個毛公仔咧雖然話睇到係啲外邊啊毛神神啊，裏邊咧都可能係棉花咁嘅嘢，咁啊掉落去洗衣機洗都可以啊咁，未必噶，因為咧佢講到話咧毛公仔咧佢有一啲嘅關節位咧，可能係用上一啲紙皮嚟到去製作嘅，咁如果你係掉落去洗衣機度洗嘅話咧，嗰啲紙皮就有機會咧浸淋咗，咁就會令到成個毛公仔嗰個嘅形體咧都會破壞咗，咁所以咧就唔適宜掉落去洗衣機度洗。哎呀，咁用咩方法啦？原來方法咧都真係唔難嘅噃，用濕紙巾。就將嗰個毛公仔全身咁樣去捽勻佢，係啦，即係一路捽一路捽。因為如果你諗住嗰個毛公仔咧，佢都係應該沾咗好多塵啊，又或者係有少少污垢咁嘅啫。咁啊，於是用個濕紙巾咧喺度捽，由頭捽到落嘅咁樣，捽開曬啲毛公仔嗰啲毛毛啊，咁樣捽開捽開咁樣，咁打圈咁樣捽，咁就會咧見到咧嗰個濕紙巾咧應該都會有啲嘅污糟跡嘅。有啲污渍喺度。好啦，咁啊捽到几时啊？就捽到咧嗰个湿纸巾咧，你见都差唔多啦，都冇啲污渍喺度啊。咁啊，其实就相当于咧系将呢一个嘅毛公仔都清洁得非常好啦，咁样。而喺清洁呢一个嘅毛公仔嘅同时咧，当然呢条短片咧亦都可以亲身咧就听到呢一位玩具医生啊，佢自己点样分享翻？作为一个行医咁耐啊，吓，即系整一个维修玩具咁耐嘅一个人啊，佢自己有啲咩嘅心路历程咧？咁，其中佢都有讲到咧，喺呢一个嘅叫做维修玩具嘅过程入边咧，令到佢咧系同不论系唔同嘅人啦，仲有咧。呢啲玩具背后嘅文化啦，以至到咧历史啦，系连带起上嚟。咁因为咧，嚟得佢揾佢帮手嘅嗰啲朋友咧，就算系大人都好咧，佢都系中意玩具，佢都系有童心嘅。咁啊，能够同呢啲人士咧系结连起上嚟咧，大家倾嘅话题咧都系离不开系玩具啊咁。咁所以咧就好投缘啦。咁令到佢咧識多咗一啲嘅朋友啦。除此之外咧，就係其實每一件嘅玩具咧，佢嘅背後都係承載住一啲嘅歷史同埋嗰個地方嘅文化。咁所以咧，佢亦都覺得玩具咧就唔係真係咁簡單咧，只係愛嚟氹下細路仔啊，俾兒童咧去玩嘅，而係咧你可以咧從中咧係體會到更多嘅歷史同埋文化。哇，個意義係咪大好多啊？好似咧教聲咗我哋啲仲係鍾意買玩具嘅大人好細路好，下次同爹哋媽咪講我想買玩具啊，唔買唔好買啊，咁多嘢玩，唔係啊，佢可以學到好多歷史同文化㗎。哇，我相信你阿爸阿媽都真係駁你唔到啊。跟住咁好嘅一個短片睇完之後，又可以多個方法呢係叫爹哋媽咪買玩具。我彭仔梗係俾五个直竖拇指嘅手指公嘅 emoji 佢啦，啊！不过我个拍档系妈妈嚟嘅，如果佢嘅仔女同佢讲想买呢个玩具，系基于咧可以让佢了解更多背后嘅文化同历史，你估桂花田会唔会采佢对仔女买俾佢呢？ 我是会买的，因为玩具都是属于小朋友，他没有买其他东西的嘛，所以不过即是太多的话呢我就会控制一下。但是刚才你讲的那个呢公仔洗公仔呢，我都没有什么家企人呢没有试过掉公仔下去洗衣机洗咯。但是你说里面有些卡纸啊，跟住整烂了它，哎哟，那下次我们真的拿现在这么多消毒湿纸巾呢，都真的在它的面头抹一抹它就 OK 啦，是不是？ 想问下大家，有冇计过自己平时用咗几耐嘅时间去食你嗰餐早餐、午餐、晚餐呢？吓，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钟啊！我之前咧见过我朋友咧，佢工作都几忙嘅，咁啊，于是乎就帮佢买咗个饭盒翻公司食啦。啊，我可能去咗个洗手间嘅啫，好快就出嚟噶啦。佢已经食晒个饭盒之余，仲饮埋个梨汤，完成。哇！是就是食咗啊，但是有冇咬烂啲食物㗎？咁样係倒切倒啲食物落去个肚度，咁就吞㗎咗，吞咗佢就算㗎喎。嗱，一餐半餐呢就赶时间食呢，或者忙于工作呢就冇办法啫。但係如果你长期系咁食嘅话呢，啊，你望下自己系咪个肥仔同埋肥妹呢？吓，系啊！喺日本咧有一个团体咧揾咗咧529个男性咧嘅健康报告，去了解佢哋咧喺八年间，即系做咗八年啦，食嘢嘅速度咧会唔会影响到佢健康啊？一批咧就系速食嘅，即系食得好快啦；一批咧就食得好慢嘅。结果八年间食得快，增磅也快，佢哋平均就重咗四磅几，而慢食嗰批咧就重咗一磅几嘅啫，系啦，咁啊，即系好明显分别啦。咁啊，但系咧，做嘢手脚快啊，就话好啫，跑步跑得快就好啫。但系唔系样样嘢快都系好嘅。咁点解唔好啊？因为当你食嘢嘅时候，你个大脑啊，系啊，你个大脑系连住你嘅，系连住啲系统嘅时候咧，佢需要15分钟嘅时间咧去接收我饱啦嘅信息。咁你喺未够15分钟嗰陣時食咗本身令到你飽嗰啲份量，而個腦又未收到你話我飽啦嘅信息，咁你咪會食多咗囉。咁食多咗咁知啦，食多咗幾多你有冇人知喎。總之就係會增加呢個肥胖風險啦，多幾多呀，多成 2.15 倍嘅。尤其係小朋友啊，你記住佢哋都唔好食得快，但係食得太慢又唔好㗎。咁如果呢食得快係會點樣呀，增加呢即係加重呢個胰腺嘅負擔啦，又會增加糖尿病嘅風險啊，個胃呢都會多謝你嘅。真係多謝你啦老細，俾咁多工作量佢啊，搞到個消化系統呢，即係你咬兩下又吞落去啦，咁佢咪增加工作量嚟消化你啲食物囉，係咪？久而久之咁就會令到你消化不良，引致个胃病啦、肠胃炎啊、吸收困难啊，同埋可能咧分分钟十二指肠都出事噶。咁点啊？应该点做啊？嗱，专心啲食饭，俾个脑个信息话俾你听。哎呀，我食到饱啦，去通知你。咁啊，点样叫专心食饭啊？就唔好睇电视、睇手机、睇电脑、睇戏咯。咁啊，另外仲系仲有就系每次咧你食嘢嘅时候咀嚼啊，即系咬嘢，要咬15次或以上先至慢慢吞，系啦。而每餐饭咧唔少过15分钟去完成，就唔好大啖大啖咁样食。嗱，仲有建议早餐咧喺15至20分钟完成，午餐咧就25至30分钟内完成。至于晚餐啦噃，咁啊就希望大家可以食到7-8成饱，咁就好简单，就可以令到你咧个肠消化系统好噶啦。哎呀，想唔想知道你个消化系统究竟系点样噶？啊，今日我分享呢个 channel 咧就叫做 HK Classroom Channel 啊，小四常识，佢话透视消化系统。好，等我哋咧再次了解一下咧，我哋咧嗰个消化系统嘅运作系点啦，咁你就会提醒自己，哎呀，咁样真系唔好俾个胃同埋你个胆负担咁劳动，咁负担咁大啦。系啊，你真系嗰个系统嗰副计里面咧，你系咁折磨佢嘅时候咧，佢会话俾你听，我系时候休息，到时你就唔好噶啦，就有病噶啦。所以我会俾三个手指公呢个片，好等我哋提醒下。哎呀，系啊，记住唔好食咁快，唔好食咁快啊！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 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想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肥妹仔好心动啊！喺度又冇左手恩企喺度啊，真系咧，好似好好玩咁样啊！ 系 啊, 啊，我哋霸晒成个课室啊！ 好啊，走嚟走去啊！好啊，屋企嘅同学早晨啊！ 你哋好啊！我知道咧，嗰啲同学仔咧，佢哋又翻埋今放埋今日课咧，佢哋下个礼拜可以全部复课。 好啊，希望希望咧呢种嘅状况咧可以咧 维持到暑假， 维持啊，吓都个个都可以翻学啊。肥妹仔，我哋可唔可以趁住今日咧手恩茄唔喺度咧，我哋唔使咧听佢讲咧要我哋做运动啊？ 好好好啊，我哋今日咧讲下啲我哋中意食嗰啲，你中意食薯条啊？ 系啊，我一啲做啲咧唔健康嘅嘢，食薯条。 我哋其实咧，我想问下你咧，几大个先食个薯条啊？ 我谂两岁啩， 我好细个，我系啊，我到而家都未食过薯条啊，我妈咪好严谨噶， 佢得咩？ 我妈咪有食， 佢可以严到你咁样，依家咁大个都未食过薯条。 我妈咪我同埋要哥哥考第一先至可以食咯。 哎呀，咁你呢世都好难有得食啦，你阿哥又唔系叻。 所以咧，不过咁啊，我知道咧有啲咧食薯条嘅秘方啊， 系咩啊？ 咧，我哋平时去嗰间买 美式连锁嗰间， 那个叔叔嗰度买薯条啊嘛，系咪？咁咧成外卖翻到嚟咧，佢啲薯条系唔系好腍？唔好食啊！ 咁就系咁噶啦，边个叫你唔系即场食啫？ 哎 呀，原来唔系噶，喺外国咧有个叔叔，佢诶，我唔知佢系叔叔定系姐姐啦。佢喺佢个中学嗰阵时咧，佢去过呢间叔叔嗰度咧就打工啊，打咗三年工啊。佢咧分享咗点样令到嗰个包装嘅薯条外卖咧系翻到去都唔会淋晒 啊！ 我谂到 系点啊？ 佢系咪好似咧？我哋香港咪有一档？嗰啲雞蛋仔啦，佢咪將嗰個紙袋咧打好多個窿嘅， 係啊， 佢會唔會就參考咗呢個方法啦？啲薯條 哦，咁又唔係喎，因為佢嗰個薯條冇窿窿噶嘛，但係咧。你其实咧冻咗个薯条都唔好食噶，系咪啊？ 咁佢点样、啊？ 但系鸡蛋仔咧冻咗都 OK 噶嘛？ 系咁起码佢唔会焗到淋咗 啦。系啦，嗱，佢就话咧，佢好多时咧嗰啲人咧第一时间买咗薯条翻去咧就惊佢冻啊，所以第一时间会做啲咩啊？你喺个袋个袋袋头嗰度，喺个袋嗰度。揸实佢，跟住你封咗佢啊嘛！ 唔好俾啲空气走出嚟， 系啊系，系咪惊嗰啲薯条冻啊嘛？系咪？ 系， 其实咁样系错噶，因为你咁样系会焗住咧，有水蒸住佢咧，所以啲薯条咧咪就会淋咯。系啊，同埋咧，佢话你包薯条会打直摆定打横放噶？ 打直打洞。 打洞摆噶， 打洞咁样袋落个袋里 边。好似唔系，嗰啲姨姨好似系打横瞓低喺最底，跟住做一个包压喺面噶。吓 咁样噶？ 因为咁样咧，先至系令到咧佢个薯条咧嗰个散热又慢，但系又唔会焗住佢。 即系佢话要瞓低啊？ 瞓低个包薯条啊，跟住攞个包扎喺个面度咧，咁你咧就翻屋企咧，你嗰个薯条依然都会脆脆啦，同埋会 系唔系噶？ 嗱，呢个系嗰个做嗰三年打工嗰个哥哥讲过，咁你记住唔好封口咯， 好容易啫，我依家就去试下买嚟。 死亡病例分别接种阿斯利康和辉瑞疫苗，但未确定是否与疫苗接种有关。美国总统拜登颁布行政命令，加强管制枪械，包括要求司法部打击自行组装、无法追踪商业序号的幽灵枪支，以及制定管制将手枪转换成步枪的稳定枪托的规例。司法部同时被要求制定红旗法的蓝本，让各州可以起草自家法案版本。根据红旗法，法院和执法机构可以没收或会对社区构成威胁人士的枪械。拜登形容美国的枪械暴力问题如同流行病，好似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亦令美国在国际上感到尴尬，认为必须停止。有支持枪管的组织认同拜登的做法，认为措施是解决枪械暴力流行问题的开始。不过全国步枪协会批评措施极端，声言采取行动对抗。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高空扰动逐渐远离该区。本港今日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80点，跌227点，成交金额6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2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1点，跌1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0元，冇升跌；蓝光加宝服务51.5，跌4毫。联益融科技19元新上市，美团313.2跌7.6，阿里巴巴219.4跌3.6，盈富基金

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面暗暗沉沉的是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他们就是范国里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清真鹏， 风骚快活人。 点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吓，而家气温哇又冻一度啦吓， 系向下跌， 20度，相对湿度87%啊，咁唔知会唔会今日咧系可能会有一两阵雨嘅，咁啊，但我哋点唱依然照搞，欢迎大家咧可以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面书里面咧留言啦，咁跟住就我哋嘅 fax 号码233-6453都可以 fax 嚟啦，晏啲先打电话嚟18723，拜拜。 系啦，我哋嘅风骚大点唱星期五咧就为大家服务啊。咁有冇啲咩补充或者係 update 返，我见证话呢桂花田你呢都係趁住呢新聞報道嘅时间呢都 唔放过去，係咁打电话 争分夺秒呢，睇下呢个想你住啲电话究竟通唔通㗎。 咁你都有啦，嗱我呢头先呢就打咗电话，打咗好多唔同间嘅酒店呢去揿啦，结果有啲电话係通嘅，但係通极都唔听电话啦，咁 即係通但係冇人接听。 係啦，通到即係佢响到自己自己咳线啦。有一间呢我由10:01开始打到而家都未打通啦，跟住再于是乎打翻佢个主机嗰度咧，佢就系啊唔好意思啊，我哋都比较多电话，你比较耐心啲去打啦。咁、 即系都系代表佢哋有接受呢啲服务嘅，不过就人多啲咁解啫。 系嗰条线即系另一，因为佢话要、我咪话要嗰、个电话咧，即系嗰个酒店电话，佢有另一条专线系专货去嗰个想你住嘅，咁咯，所以就都系依然失败嘅、但系头先彭仔佢话喂，你唔好打嗰啲咧比较咁热门 嗰啲， 咁、我只系想住嗰啲噶嘛， 咁于是我就望下咧嗰个名单140多间，系啊，揾一间， 你 唔识，揾一啲我唔识嘅， 就系你唔识就 系啦，咁我唔识。好大有限咁样啦，好啦，咁啊，于是咧就求其揾咗一间咧，我真系唔识，未听过嘅，又唔知佢喺边度嚟嘅酒店，咁啊打去啦，咁通噶，咁后来咧都有人接噶，不过嗰系电话录音嚟嘅，佢话迟啲再打翻俾我。 哦，系咩？你以为我嗰、个以为我以为系真人添？ 唔系真人嚟噶，嗰、那个系电话录音嚟噶。 哦，原来跟住佢话佢讲啲咩啊？ 我英文咯，佢话迟啲打俾你啦。而家冇人接听咁样咯。 系好嬲啊！咁啊，点都好啦，希望大家有成功啦。嗱、如果有成功嘅话，你大家同我哋记住分享你嘅喜悦啊！我哋唔会妒忌你嘅，不过就会羡慕你咯。 啊，咁啊，都分享下你嘅经验啦 吓。系啊。 另外讲到嬲咧，即系话如果你话寻日啊喺呢一个。早上时间在沙田咧，你遇上呢一个嘅疯狂司机咧，连撞7架车，哇！仲要警员咧开咗一枪，呢一件事咧， 真系好疯狂啊！ 哇！唔单止话即系会嬲啊，甚至乎会惊啊， 系啊， 震晒都未顶啊！ 喂，即系其他嗰啲私家车真系无辜噶嘛，无辜俾你撞系咪先？ 同埋嗰个嘅接近程度实在太近啦。 啊，咩意思啊？ 因为咧嗰、那个肇事嘅车辆咧，佢都系喺车群之中咧，褪嚟褪去啊嘛。 啊，系啊， 即系如果睇翻新闻片嘅时间，系咪？咁啊，你见得到咧，其实隔篱左右咧都系乘客或者系其他车辆， 系 好接近啊。 所以咧，即系话吓，原来嗰架疯狂借喺揸车嗰、那个嗰、那个车喺你隔篱嘅咋，你唔知道几时会撞到你先，得人 其实一路我相信都好多听众有睇到嗰个电视嘅画面啦、就知道咧，嗰位嘅警员啊，嗰个交通警员咧，其实佢都好危险啊、哇，嗰架车你即系冷不防，佢又唔知道向前褪定向后褪啦， 系啦， 哇都。真系揾命搏喎，佢都 幾冒險啊！不過都希望好彩呢一隻叫做啦嚇，都制止咗呢個瘋狂嘅嗰個 但 係 個 司 機其實都危殆哦，命危喎而家。 我希望嚇，雖然 即係中咗槍嗰位嚇， 咁啊，最不至佢有咩咁大事嘅， 可以救得翻啦。咁啊，知道究竟。 成個故仔係發生乜嘢事先？ 咁啊， 點解要咁樣做咧？ 就係啦，咁跟住咧，但係有好多報章啊，梗係去報導下啦。咁有一份報章咧，咁佢就話啦，收到一個咧話係涉事嗰架私家車嘅舊車主。 哦， 記住咧，係就係咁樣啊！佢話收到佢主動聯絡嗰份報章啦，咁佢就咁講有一個報導啦，咁啊就話喂嗰架車其實咧係我賣俾嗰個人嘅，咁啊即係賣俾一個女仔啦。咁样，咁但系咧，原来期间咧，原来有啲嘢咧未做咧，就会搞到自己咧一身蚁嘅会。咁佢就话啦，事完咧就话佢知旧年咧年尾咧，佢就以7000蚊嘅价钱咧就卖咗俾一个女子啊。咁啊，跟住咧就期间大家签咗呢个买卖合约嘅。咁啊，签咗买卖合约，咁啊 OK 啦，咁啊有钱交收佢代代平安噶啦。咁但系当中嗰个过户嘅程序。嗰、那個過户程序咧，佢原來話未完成過，到今天，咁就奇怪啦。咁點解你有買賣合約簽咗啦，我收咗你錢啦，但係嗰個過户程序未做咧？佢話其實即係咁話，嗰個報章咁講啦嚇，佢話涉事私家即係舊車主就咁話，我以為佢會做啊嘛，咁所以就可能佢嗰個賣車即係買車嗰個人就話，得啦，我會搞嗰啲手續咁。咁好多時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嘅。 点知原来未过，其实个过户程序未完成， 冇做到， 咁即系嗰个车依然系属于嗰个旧车 主 个名 嘅， 咁而 话系啦， 咁佢点知道未完成呢？ 因为佢收到，因为佢旧车主就有晒佢所有联络噶嘛，系咪有地址噶嘛？佢跟住之后咧就陆陆续续收咗好多张嘅告票。啊，不论系街嘅抄牌啦，或者系冲好似话有冲灯嘅，即系总之有啲叫交通嘅 事 故啊，一啲违法嘅嘢啦，咁收到好多张嗰啲告票，佢话吓点解会咁噶？点解即系如果过咗户嘅就唔一定唔会系收到系佢收到噶嘛？ 所以咧，佢就因此而得知咧，原来架车嘅过户未完成嘅， 系啦， 仲系我名喎， 系啦，收到好多张咁啊，跟住咧再即系联络翻嗰个人啦，即系卖车俾佢嗰个啦，咁跟住咧嗰个联络唔到啦，咁于是乎佢就话去报警，就谂住去求助。我喂嗰、那个人甩咗，但系我又未转户，系啊， 报警啦， 因为嗰个车有 纸上晒身噶嘛， 肯定系啊，一身蚁啦，直情系。咁啊，结果咧，咁佢就去就去揾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揾极都揾唔到嗰个人。咁过户系过唔到， 仲要呢位系先生嚟嘅， 系 嗰个旧车主，嗰位先生咧个旧车主仲话警方咧又表示帮唔到，呢个系你私人嘅 私人纠纷 纠纷嚟， 系咁跟住咧跟住佢就话喂唔得啦，实在太多张嗰个告票啦，咁跟住佢就话啦，嗰个旧车主就话喂咁我唯有硬食，就帮佢交晒嗰啲罚款，因为再唔交佢会通缉噶。你明唔明啊？即系因为佢报警就唔受理噶嘛，咁但系跟住佢又未过到名喎，系啦，咁所以咧佢唔交咧就唔得嘅，就会去告佢噶。咁跟住咧佢之后嗰个叫做咧，佢话嗰个女仔咧人间蒸发，系啊，佢好惨啊，搵极都搵唔到佢啊。 嗱先咧就呢、這个故事咧。系一份报章就话有 自称 系旧车主就报料啦，咁啊讲咗一个咁样嘅故事，咁啊系出咗街啦，而家呢个故事吓，咁睇其他嘅报章咧就暂时未见到有一个咁样嘅 报 仔，系啦，咁唔理佢真假先，我哋先咧就系从嗰个咧唔系今次事件，而系从咧即系你啊，如果系同别人咧交易一架 车 辆， 系啊， 究竟嗰个嘅情况会系点嘅咧？会唔会出咗另一个版本？好似呢个朋友所讲嘅，会原来未清得晒嘅啲嘢，仲系自己名嘅，有啲乜嘢嘅交通罚款啊等等咧，要上翻身嘅咁啊。实在系要小心。 系啊，其实美话呢啲啊，我阿彭仔唔即系知唔知啊？豪仔之前咧都试过咧一样嘢咧，就系讲紧咧狗仔狗仔系啊，狗仔嘅交嗰、那个叫做系算唔算？佢嗰次系咪算交易嘅？佢系帮人嘅啫。但系点知咧，佢帮咗只狗仔咧，做咗嗰个晶片啊，咁就写咗佢嘅资料嘅。 咁永远都系跟佢噶咯。 唔系，咁可以改噶嘛？ 佢有冇抽翻？ 嗱，結果就係咧，佢就係好心幫嘅，咁跟住就幫咗只狗仔做咗一啲晶片之後咧，咁跟住就俾咗人啦，定係係俾人佢冇錢銀，總之冇錢銀，所以由頭到尾都係好好心。 但係唔知情嗰個就當咗個只狗仔就係佢噶啦，因為一 scan 個晶片就知啦嘛。 點知後來咧，狗仔咧就係、是、冇做漏咗，唔知佢冇做定係做漏啦。個狗仔交咗俾人時候咧，咁只狗仔咧咬咗人喎。咁跟住人哋就去話：喂，搞錯你咬人啦！咁又去係啦，咁啊狗揾翻個狗主啦、 嗯。 但係由於又係冇過到名啊，咁、 嗯、 於是乎佢就無啦啦就 要上身啦， 就上咗身啦咁樣咯。咁、嗯、所以其實 一樣嘅啫嚇。咁、 做任何買賣嘅時候係咪啊？ 都要清清楚楚。你如果係汽車過户咧，因為咧我細個時候咧都有幫過車行咧就做呢啲跑腿嘅。是怎样的呢？ 即是你去跑文件那些，即是说你帮那个客人，跟住就拎去那个运输处那里做。 没错，就是这样。 几乎估不到啊。 因为我小 时候。 我小时候的时候未有互联网的嘛。 啊 okay、 那你元朗那些车行就梗是我来帮元朗街坊收集了你要去运输处做些什么的。那么一次过我们出九龙就去运输处代办嘛。 估唔到你係哇咁排餐死喎嗰陣時， 唔使嘅，我哋呢啲車行代辦嗰啲成搭隊入去噶嘛，咁、佢會做噶啦。 係咁點啊？跟住 嗱，我印象中咧嗰陣時咧做過户咧就有一份運輸署嘅過户表嘅，咁你要填啦，咁有現有車主要簽名啦，寫低啲資料啦，咁然之後咧就攞去呢一個嘅運輸署嗰度咧就做呢、這個叫做嗰、那個嘅過户嘅程序啦。咁最後咧，應該就係會有翻一個收據咁樣俾翻個車主嘅啫。 行仔，你就係做緊嗰個跑腿啫，就將啲文件懟過去。 所以我見過嗰份係啲乜嘢咯？ 係即係都有曬雙方嘅簽名啊！即係話，我而家咧， 其實最緊要係個原車主嘅簽名，個新車主咧就。即系嗰个反而唔重要。 你系代办嗰个嚟嘅。 系啦，我代办咧，我唔需要签名噶嘛。 系。 咁但系我会见到咧，嗰个过户纸咧系要有嗰、那个原本嗰个车主嘅签名嘅，同埋要有牌簿啊咁啦，嗰啲怼埋入去。 哦，当然啦，所有嘅文件啦。 系啦， 系啦。 咁啊，所以你话嗰、那个而家呢一件事当中咧，嗰位嘅。舊有嘅車主咧，佢就表示自己啲過户未清咧，其實就變咗咧係呢一類咧。究竟佢當時係咪就係靠車行幫佢做咧？佢自己又係咪即係 check 得唔仔細咧？咁所以如果真係要仔細啲嘅，會唔會就係車主自己親身去做呢個過户咧？ 呢、這個我相信佢就係即係 想慳翻啲排隊時間咯。 係啊，但係原來咧呢、這個呢、這個程序係最緊要的，我成日覺得即係因为佢唔做嘅话咧，系所有嗱、你又唔好依赖过人哋话，喂，我得啦，我会做啦咁。我觉得所有嘅卖车嘅车主咧，旧车主咧，你真系唔该你自己一手一脚包办，因为嗰个人卖咗之后咧，佢都逃之夭夭，你真系揾佢到唔到就揾唔到噶啦。 因为当嗰个旧车主去收到钱。嗰、那個買賣嘅汽車嘅錢啦，咁然之後跟住就再做翻個新嘅牌保，過户咗之後咧，個新牌保都唔會係俾翻嗰個舊車主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佢最多係俾翻啲舊牌保佢嘅啫。 係啊， 但其實都冇用噶啦嘛。 係啊，冇用噶啦，因為個名已經轉咗啦嘛。 係啊，咁所以反而個新車主就會在意啲你個牌保係咪轉咗我名啦。 所以嗱，每逢所有嘅買賣都係噶啦，即係咩都好啦，都要自己咧親力 親為好緊要 啊。希望所有事情都都唔会有啲咩事啦吓， 平平安安最好噶。 我们开车是在探索交通时空，等到天黑。想要恋爱是在太累，东西带回带回你堆。故事狂跌人要崩溃，天气放晴只有一回。想要逃离这个城市，抛开烦恼，像个孩子尽情的飞，大声的唱，我就是我。It's alright, around the world 寻找刺激。That's 关于爱情没有关系，欢迎来到狂想世界。也许害怕孤单一个人，就在这寂寞的夜，走在拥挤嘈杂的街头，没人在乎我是谁。我想轻轻牵着你的手，但你已经有人陪。是不是就让我转身走，我的心情一起飞。无所谓无所谓，我的心正在飞，想要追你的美，我不在乎谁心碎，无所谓 谁错的问题，没有是非的游戏，不要看到你为谁流泪，我爱你说到麻醉，点根烟喝一杯热咖啡，你是否已经入睡，不再感觉夜是那么黑，让我独自走一回，无所谓无所谓，我的心正在飞，想要追 系啊，佢系边个？呵呵， 系 啊， 边个？ 佢系王力宏，系啊，狂想世界，系啊，佢就系冇所谓，冇所谓，唔可以冇所谓，有啲嘢。 冇错，有啲咩咧？你会特别有所谓，特别着紧咧，不可以冇所谓咧，就系、是、当如果你喺街上面行行下嘅时候。发现你的手提电话冇晒电，一个 percent 都冇，熄晒机，而在你身上亦冇尿袋，亦冇插电线，咁你会点做呢？ 好似有啲便利店咧，系咪有个快叉嗰啲机？嗰啲机可以去入钱去插电啊？我咧就真系。我到而家我都好审慎地，每一日都会望下个电，即系每一日都插电啦。第一，同埋我 电量系 点啦？电量好充足啦，咁所以我都系未试过去到走投无路嘅。不过我都知道，如果我 OK 嘅话咧，喺知道咧， 你带十万只啊？ 唔系。商场是有一些可以插电的电线，那我就可以去那里可以拿它免费电去插下。 是嗱，我想讲呢，这个现实的状况出现了在我身上，是昨天。 哇，真的突然间没晒没晒电。 你怎么坏 了？视乎呢，我都不知道怎样，我在呢，其实我在我呢剩下 1% 的时候呢， 他有没有 是立刻问了一个朋友。我电话咁样， 喂， 点算啊？ 点啊？系 喂，喺最后佢熄机之前，我个朋友咧就回咗一句咧，就话便利店有得可以借用噶咁样。 系啊，我印象记得便利店有一嚿嘢嘅。 其实便利店咧，两大便利店集团咧系有呢一个嘅借叫租借插电。电池咁啦吓， 借尿袋啦，即系 我去到嘅时候咧，我先咧就问其中有一间咧，咁佢咧就有趣啦，佢话有啊，你要先咧用你嘅电话 scan 咗我而呢一个曲呢、這个QR 曲，然之后咧先可以借俾你。 我电话都冇电，我点 scan 你咧？ 就系、是、咁样，咁点啊？我以为佢会跟住借少少电俾我啦，冇啊，佢就唔理我啦。於是我去另外一間便利店，嗰間就好啦。佢就即刻咧已經可以借到嚿尿袋俾我用，佢唔需要我咧照插翻自己嗰個電話嘅電線。你話係咪嚟到我已經冇電，你叫我 scan 你個 QR code？ 真係唔該曬， 係咪嬲啊？你話 係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沙中线项目专家顾问团最终报告，多名议员关注红磡站扩建部分涉及短樁事件之后，政府和港铁怎样处分失职人员。热血公民议员郑松泰质疑事件揭发至今未有人被检控。旅游界议员姚思荣关注政府和港铁有没有对涉事人士内部处分。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政府和港铁已经对相关人员作出安排，如果涉及刑事罪行，当局已经转介执法单位跟进，政府内部亦已经加强管理和监察。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话，同工程相关的总监及总经理都已经离职，港铁已经重整架构加强监管。 旅游发展局推出的想你住酒店住宿优惠，今早十点起接受预订，但是想你住活动网站今早一直无法登入。旅发局发言人说，由于活动受到市民热烈欢迎，活动网站不能进入，现正复修，市民可以根据参与酒店名单直接联络酒店预订住宿计划。旅发局会将参与酒店名单上载旅发局官方网站。旅发局早前公布有140间酒店参与，包括三星级至到五星级酒店，由3月26号至到5月31号，市民在本地零售及餐饮实体店消费满800元，凭最多两张机印收据正本，可以换取500元酒店住宿计划折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和菲律宾外长洛钦通电话，双方都关注中国民兵船只集结在南海牛轭礁水域。布林肯重申在1951年签署的美菲相互防卫条约适用于南海。菲律宾指220艘相信由中国海上民兵控制的船只在牛轭礁附近出没，向中方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牛轭礁是中国南海群岛的一部分，中方渔船在那里和附近海域作业避风合理合法，又指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是非法无效。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8宗属本土病例，全部来自云南，其余13宗属境外输入，广东有4宗，其余来自上海、陕西、北京、山西、福建和湖南。另外，内地新增12宗无症状感染病例，全部是境外输入，一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至今累计90386宗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85471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63点，跌244点，成交金额7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6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6点，跌1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0元。冇升跌，蓝光加宝服务51.5跌4毫，联益融科技19元系新上市，阿里巴巴219.6跌3.4，美团313.8跌7元，盈富基金29.02跌2.6，中国平安91.4跌1.85，小米集团25.7跌5毫，港交所468.6升4.4，中芯国际26.15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09.3，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7，人民币6.555，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91，欧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9790点，升80点。港金现价报1626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我想攞呢个锲而不舍嘅精神， 系锲而不舍， 系锲而不舍嘅精神。 我都好佩服你啊，桂花田。 我啱啱打得通， 但系要开麦啊！你剔埋佢条线出嚟啊！ 我好忍痛咁收咗佢线啊！呀， 嗱， 好苦啊！ 再一次证明， 再一次证明， 你系热爱广播嘅。你是喜欢做节目多过做游客的。 你要赞我台长，我是一个专业精神。我有 专业精神奖今年度的得主。 噔噔 桂花田、 啊。我打通了。人都真的打通的喂。 好。 大家不要放弃、啊。不过为了开麦。 为了广大的听众。 不是我要专业的嘛。哎呀。不过即我都是想一来为自己，其实我都是这个双赢的叫做是不是 一为神功二为弟子。 是啱。OK， 好啊，我一个高大样咗俾其他人啦， 好伟大啊， 好伟大、 啊。咁啊，至于其余我哋啲听众朋友，如果想打电话打得通又有回报嘅话咧，不如试下呢组号码1872388， 啱啊， 系啦、 啊，多数有回报嘅系啊。 我哋今日星期五咧有风 show 大点唱，你可以打电话嚟咧，而家系登记啦。有咩嘅点唱你想做嘅？你有咩朋友你想咧透过歌曲啊，或者系你嘅说话咧，系送俾对方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风 show 快活人嘅风 show。大点唱， 虽然冇豪仔，但有彭仔，佢都系中意唱歌噶，估计唔到啊！ 系我系唱嘅，我唔系读嘅， 系啊， 有分别嘅。 OK，OK，、okay, 啊、 好啦，时间嚟到咧，早上11:43，继续我哋风 show 快活人咧。我想话咧，喺香港咧，我哋真系叫做少咗好多劳动啊！呢啲劳动咧就系为国家嘅劳动啦。嗱、 嗯， 因为咧。大家知道有一啲嘅國家地區咧，佢哋係需要徵兵噶嘛？係，有啲直頭係你到咗嗰個歲數，男性咁就要去當兵嘅。咁女性我唔肯定係咪全部都唔使啊？但有啲女性可能都需要係咪話佢可以申請啊？等等， 即係女仔申請唔做當唔當兵？ 去申請當兵、 啊，去申請當兵，即係佢真係想嘅話， 我未有一個好具體嘅資料。我而家先講咗就係肯定嘅，就係肯定咧喺一啲嘅國家地區咧，佢哋係需要有徵兵嘅。 係 好啦，咁其中咧泰國咧都係一個嘅例子， 係、一定係啦，大家睇啦，有唔同嘅係啦， 呢一個大家見過㗎啦嚇，見識過。好啦，咁啊泰國方面咧，佢哋咧就年滿21歲嘅成年男性咧，就係、是、需要咧參加咧呢一個嘅去抽籤做即係徵兵抽籤呢一個嘅 我知話有機會可以唔使做啊。 係啊。 哦，咁又 OK 喎。如果唔同韓國啦，因為韓國係一定要入去到18 歲。新加坡都係。 啊，係咯，即係一定要噶嘛。 係啦。咁咧呢一個嘅泰國方面咧，佢21歲咧就需要去即係去抽籤啦。咁、係男士嘅啫，淨係男性。 嗯。 而當中咧，既然係話抽籤嘅話，咁啊即係話即場抽，佢係抽中紅色籤咧就要服役， 係 抽中黑色籤咧就可以免疫。 莫非有人 不過我唔知道佢，我唔知佢紅黑個比例係點樣啦，又係 喎，即係好似你抽獎咁啫嘛，抽個大獎，究竟個大獎有幾多？係咪真係有嘅咧？咁 首先第一咧就係、今時今日仲用抽籤嘅真 係，咁啊，唔係件事公平， 即係仲係抽支籤啫，實體抽支籤出去拜神咁樣。 喂，咁呢啲咪土炮咪啱咯，即係呢啲肯定係真噶嘛，係啊。 一我估佢唔到啦，第二咧就係、大家知道泰國咧係嗰個跨性別人咧都幾多噶嘛，即係唔係淨係男啊女啊咁樣。咁就住呢一個情況咧，原來喺泰國咧，佢哋軍方咧通常就會咧。是排除那些变性人啊或者是即是你会改性即是转过性别、 哦、是啊是啊 是啦、啊、即是如果你是变性人呢就不需要服兵役的啦这样。 咁 嗱而家呢有一个案例。 啲人啲一咁多系咪真系因为避咗呢件事。 即系 我当下子我转咗但跟住我又跟住转返得唔得呢咁样又跳出又跳入。 咁你转嗰阵时候已经转咗系女性啊，咁你就唔使啦，已经咁讲啦。 咁但系佢都想，唔系佢可能会避咗呢件事，跟住后来过咗呢个年纪，跟住转翻男， 又装翻啲嘢上去，唔系嘛？我谂冇人敢做啩，为咗避呢个兵役。好啦，而家有一个故事咁样嘅， 在泰国呢就有一位的青年，他够21岁啦，他呢于是都需要呢去参加这个抽签。但在抽签的时候呢他有些特别。 他想不想做的？ 他是想有一个梦想，就是去抽签啫。 系 佢冇想，即系冇想话跟住做当兵噶。佢唔系啊， 即系其实佢想去抽，但系希望抽支黑签。 系啊 系啊，想唔做嘅。 佢只系话咧，我好恨去参加呢个抽签。 OK OK， 好，咁终于佢去啦， 系啊。 佢咧就剪咗个靓发， 系 剪短咗， 系 再咧同其他人一样赤裸上身， 系 然之后去。排队等抽签， 嗯嗯嗯， 去到那里了， 嗯嗯， 但是他很特别， 是他怎样呢？ 他虽然除了上身， 是但是他 戴 了个 bra， 但其实他是不是他没有，没戴 bra， 那怎样？ 其实他是一个女儿身， 吓？ 为什 么呢？什么问题？我刚才说的戴不戴 bra， 他没有戴， 女儿身他都不戴， 因为 他觉得有男仔， 这一位朋友，他其实呢本身是青，这个青年是男性来的，但是因为他呢做了变性嘅手術，咁佢咧就變咗而家咧係女兒身咯喎，咁照跟翻泰國嘅法例咧，佢係唔需要參加呢一個兵役嘅抽籤嘅。 哦， 但 係 因為佢咧年少嘅時候已經咧有一個夢想，希望咧去抽籤啫， 所以佢就去做翻自己嗰個兒時嘅夢想。 所以佢就將佢自己嘅長髮剪短，然之後咧就同其他男仔一樣唔著上身，咁就排隊抽籤啦。 哎呀，嗱，從呢個我想問佢好係咪好突圍而出噶？ 唔係噶，佢啊好似iPad 咁嘅咋。 哦，系啊，点解嘅？喂，我又明喎，我又明喎，点解会咁样嘅？ 我唔知啊，即系有啲女明星都系咁上下嘅啫嘛，系 但系佢明明都想转咗去做呢个女仔噶嘛？ 呢个点解？点解佢嗰个嘅心口唔系像卜卜，而系即系 iPad 咁样？呢个唔理佢啦。 哦 ，OK， 当然啦。 但系咧，佢为咗一圆呢一个抽签嘅愿望咧， 系 就去咗做呢样嘢。而其他嘅人咧，从呢一个新闻图片咧。是见到其他男仔呢是没有理会他的。 哦、 即是当他普通一个男仔一样跟我们赤膊上身。 不是因为他。 排队抽签。 不是那他真的平平无奇的时候又不觉得他是一个女仔嘛啱啱啊。 咁啊。 他可能都他不是长住头发去的嘛。 他剪短了。 剪短了嘛。即是他 晒得黑黑这样。 他都符合一个叫男仔的身躯这样。 其实都 几 似一个。 是啊。 是 不是 几似一个男仔即是未发育那些瘦瘦地那些。 啊系啦，系啦，佢啱啊！你讲得啱啊，未发育嗰只，咁佢系咪即系因为想配合，我想去抽签？虽然我而家、即系佢嗰时已经转咗做 女 仔啦，叫做转咗女仔啦，咁但系我个身躯可能都仲未搞得到，可能未有咁多次咁多地方转，定或者 hold 住唔好搞，等我21岁抽咗呢个签先，跟住我先至去搞其他嘢咁。 咁呢个佢冇再详细解释，只系咧佢终于去咗抽签，而结果咧。佢抽到黑签嘅， 哦，即系如佢所愿噶咯， 系啊，唔使服兵役啦，咁，因为佢都讲话，其实咧，我个心愿咧就系抽签嘅啫，我本身都唔想当兵嘅， 同埋我都当唔到咧，系因为我而家吓已经系一个女仔嚟噶啦，我转咗身份噶啦， 佢都几得意喎呢个朋友，呢个变性人咯， 喂，但有奇怪嘅，咁佢其实细个都其实有心做去做呢个叫当兵呢件事， 去抽签啫。 哦、真的只是抽签， 斋抽签咋？佢自己都话，其实佢唔想当兵咯。 O K， 咁但系佢梗系如意上啦，又跟住抽咗黑签。 冇错。 咁有冇俾人话佢？喂，你做咩嚟噶？咁 冇啊。佢反而咧系话喺网路上面咧，佢呢件事咧，同啲网友分享嘅时候咧，就好多啲网民咧鼓励佢，同埋咧欣赏佢有呢一个嘅，即系有呢个初心咧，就系、是、一圆自己嘅抽签梦。果然都不怕咧别人嘅眼光。啊！就算是變咗女兒身咧，佢都依然係赤膊上身咧，咁嚟到去參加抽籤， 好特別咧、 啊，所以好被鼓勵，同埋咧將佢嘅事咧就周圍轉發俾人知。咁呢一位嘅變性人咧，喺近日咧就喺泰國嘅呢個媒體上面啊，社交平台嗰度咧就係、是、被廣傳啦，同埋咧紅起上嚟啦。 我係其他人，我會嬲佢咯。 咩事啊？ 點解會嬲佢啊？明明那些黑签可能我拿的嘛，你拿了我咪所少了一张啦，岂有此理、 可能有人真的很恨当兵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今次要爆啦！ 曾是好情人，总不敷衍我伤感贴上。 今次自己執筆填詞，原因咧就係佢一聽到羅力威嘅曲就有好大嘅感受，令佢諗起一段曾經被欺騙嘅感情，所以有呢個全新嘅曲詞組合，作曲羅力威，填詞譚嘉怡。編曲有柱振東，監製係譚耀倫，加上譚嘉怡自己。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譚嘉怡《好情人》。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哈哈，百无禁忌，古时嘅人系点样去度假呢？ 度假我又 冇酒店喎，只有呢个客栈嘅啫。 啊，即系客栈咧，即系呢个话题咧，我知好耐之前都讲过噶啦。不过我今次又唔讲住，因为我好多时都会啊延续翻上个星期嘅十个题目噶嘛。 系 嘅。只不过诶，电话号码1872388咧，我哋大家系要继续打嘅，因为我哋靓仔哥哥咧就已经喺度咧坐咗喺度等紧你嘅电话。电话号码1872388，网上留言都欢迎噶吓。 点唱点唱。 系啦，上个星期。我哋讲到咧奥运，古时嘅奥运嘅项目究竟有啲乜嘢？仲记唔记得嗰个裸跑？唔系，即系嗰个跑步比赛。 跑步诶，话唔好接力啊！豪仔话唔可以， 好记得， 唔可以玩接力，因为咧 啲尴尬 啊！古埃及唔系古埃及，古希腊嘅时间 系啦， 佢哋咧赤裸上身嚟到唔系话全裸嚟到跑步， 全裸 咁就显示佢哋啲肌肉嘅线条， 即系搽晒油嘅咁样系啦， 哇，好美丽啊！ 仲要系全部男士嘅吓，所以我哋冇玩接力啊， 系肌肉啊表现啊力的表现。 咁我跟住咧，我哋咪讲咗有啲咧嘅项目咧，究竟有啲咩玩嘅？上次讲埋标枪啦，系咪？好，今次我就讲下。未话有一个叫做战车比赛嘅。 哦，是啊 战车比赛。咁呢个呢系一个即系而家有一定冇啦。咁就系古时呢佢哋嘅奥运项目呢其中一个呢好重要嘅一个赛事。 佢系斗快呀、啊。斗快到终点。 一定系嘅。系啦系啦斗快嘅。咁咩、人可以参加？ 军人士兵 No。 咩人啊参加男人。 嗱，你要谂下喎，呢个比赛需要啲咩嘅器材啊？ 驾驶技术。 要啲咩器材啊？ 马车， 仲马同埋车啊嘛。 系啊， 因为佢唔系马车，系咪一架？系要有马同埋有车噶嘛？系啦，咁系咪人人都买得起呢个马车？ 即系贵族嘅。身份象徵 係啊，咁啊有錢人咧先可以參加呢個比賽，因為佢買馬啦，要有車咧，其實唔係個個買得起噶嘛，負擔不起噶嘛。 哎呀，同而家一樣啊，做馬主咧 一樣咯，係啊，好為矜 貴嘅。 咁同埋咧，每次咧係講緊唔係一隻馬噶，係兩隻馬或者四隻馬噶。系啊， 一个人要出四只马最多。 系啦系啦，即系每一次比赛一系就最少两只马骑，跟住咧就两只马后面一架车啦，跟住一系四只马就后面一架车咁样啊。 即系有啲咧就系两只马比赛，有啲咧就四只马拖一架车比 赛。咁你谂下，咁边个有得有咁多钱去负担得起啊？ 咁啊系。 咁所以咧就一定系一啲贵族先可以有呢个比赛嘅。咁系咪佢哋自己比赛咧？即系咪佢自己亲自参加咧？ 我身娇肉贵， 啱啦，正值啱晒你， 都不掂阳春水，你咪要我拆骑系嘛？ 系啦， 整翻我块面点算？ 系啦，于是乎，咁啊呢个咧叫贵族战车比赛咧，亦都佢哋会请一啲咧拆骑人咧去就系参加呢个比赛， 即系 又 系东嚟啊， 要拆骑师。系啊， 古时都系古时嘅高冬 令。系啦，咁就要请骑师嘅。咁因为咧，佢哋咧呢个比赛咧，其实危险噶。 隨時會反車噶嘛。咁反車嘅時候會受傷，甚至會死噶嘛。都繼續坐吹啲傻啊，係咪先？咁但係贏咗之後咧，哇！咦，你 有 乜咩啦？ 好似拉頭馬咁威。 其實一樣嘅，其實都係一樣嘅。所以 有冇赌有乜落字啊？系咪一样？ 呢个我又唔知道。 可能有啲黑市又啊。 系啊，自己可以去边个季度赢啊？ 股市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会系请骑师啦，同埋会即系有钱人先要有得玩呢个玩意嘅。 系。 咁咧，咪话咧，之前咪讲咗话，其实奥运项目咧系好多个比赛咧都系嚟自一啲叫战争嘅形式模式嘅 战争嘅动作咁。 头先嗰个马车就一定肯定系啦， 系 咪？ 落场嘅沙。 系啦，跑步原来都系噶， 系咪因为要通风报信啊？佢哋 唔系嗱，其实你谂下一个画面啦，你谂下跑步系点样玩嘅呢个游戏？ 诶，跑步 呢个项目系点样嘅？唔系游戏。 点解要跑咧？后边有人追上嚟追杀我啊嘛！ 嗱， 士兵打交打。 跟住去到终点点啊？要冲噶嘛？系咪？ 系啊，冲线。 嗱，就系啦。咁佢话咧。原来咧，佢话跑步呢个项目咧，比赛咧，都同以前啲人打仗咧嘅时候咧，咪好多士兵嗱，有马车就骑马车啦，系咪啊？即系唔系个个有马去拆骑噶嘛？咁其他啲士兵就咪侧边用脚走， 系啊， 咁咪就 系 跑咯。 但 系 有条线冲嘅咩？ 咁对敌对方里面嗰、那个系啦、 哦、阵线 系啦，对方 有条无形嘅阵线， 即系你向住敌方嗰度跑去冲去噶嘛，所以咧佢就话佢咁讲啦吓，文章咁讲啦，就话所以咧有跑步比赛 哦，就系因为啲士兵要跑噶， 系大家一齐要冲啊咁样，跟住冲去终点啊，咁呢个模式咧就系似一个打仗诶，冲去对方敌对方嘅里面咧一样啊咁， 咁又系 系啦，咁啊但系咧佢话咧又唔同年代咧，嗱之前咪话嗰啲跑步比赛就唔着衫啊。但是呢一、這个跑步比赛呢 sorry 啊。你是要你估有什么衫着比着着着跑。 呢一种是什么跑步比赛啊 啊是啦即是之前咁佢又不同年代㗎嘛。 哦后来。 是啦是啦后来啦。 俾条带佢揽住。 俾条带都不得止。咁佢堂堂是一个。 男人当步。 男人 好似当步咁样。 佢是男人啦咁但佢是之前都应该是什么㗎都应该是打仗嚟噶嘛，即系好多都系嗰啲打仗嗰啲 士兵 去参加噶嘛， 好多伤痕噶身。 唔系啊，我讲紧啊，佢哋咧要着衫去跑，着啲咩衫去跑？ 盔甲， 盔甲， 真系着盔甲啊！ 哇，好癫啊！我见到佢哋咧话全副武装咧， 咁咪即系负重好多。 系啊，因为佢话咧，除咗呢、這个咧，跑步系一个比赛，仲系一个叫做少少训练佢哋嘅，系都有佢之前要训练噶嘛。佢咧着晒全副。青铜做嘅 盔甲， 所有嘅保护装备，加埋个头盔，仲要揸住埋嗰个有13公斤重嘅盾牌， 要攞埋盾牌嚟跑啊！ 咁样揸去脚去跑啊！ 哇 真系好癫嘅，其实呢件事。 咁佢呢个真系喺奥运比赛嘅同时，其实训练紧啲士兵。 系啊系啊系啊，佢系一举有两得。 系咯， 系啦。 真系随时出去就打仗。 因为佢喺比赛之前，佢都要训练佢跑噶嘛。所以咧，佢话咧，我呢个跑咧，佢就系真系全副武装，佢咩负重得好紧要咧嚟去跑步啊。 哇！仲要拉埋个盾 牌 喎。 系啊，所以咧都好犀利啊！即系古时嗰个叫奥运项目。跟住下个礼拜我会讲摔角同埋摔跤究竟系点咧？ 动正等待美国批准。有消息指，南韩外长郑义容将访问伊朗，确实日期未定。美国总统拜登颁布行政命令，加强管制枪械，包括要求司法部打击自行组装、无法追踪商业罪号的幽灵枪支，同埋制定管制将手枪转换成步枪的稳定枪托的规例。司法部同时被要求制定红旗法的蓝本，让各州可以起草自家法案版本。根据红旗法，法院和执法机构可以没收或会对社区构成威胁人士的枪械。拜登形容美国的枪械暴力问题如同流行病，好似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亦令美国在国际上感到尴尬，认为必须停止。有支持枪管的组织认同拜登的做法，认为措施是解决枪械暴力流行问题的开始。不过全国步枪协会批评措施极端，声言采取行动对抗。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位于中国东南沿岸的晴空区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天色好转，日间干燥，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81点，跌226点，成交金额7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6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6点，跌1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0.5升5毫，蓝光家宝服务51.5跌4毫，联易融科技19.04系新上市，阿里巴巴219.2跌3.8，美团313.6跌7.2，盈富基金29.04跌2.4，中国平安91.5跌1.75，小米集团25.65跌5.5，中芯国际26.15跌4.5，港交所469升4.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9，英镑10.686，瑞士法郎8.415，澳元系5.945，加元6.191，新西兰元5.486，欧元9.2621。每百日元兑港元7.1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266。日经平均指数报29833点，升124点。港金现价报1626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81美元，卖出175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湾仔道受火警影响嘅封路咧，而家已经系重开啊。湾仔道介乎巴路士街至到普罗里一段啦，去中环方向咧就封闭。咁而家所有湾仔嗰段路咧就已经系重开，咁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着香港礼宾府一带就挤塞，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东区走廊东行去环翠村方向近着柴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永泰道花园。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康宁道挤塞，龙尾就康德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 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日语动漫歌曲系列由超和年代正式开始。我最爱超和动漫歌曲系列。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百元号，超和年代回忆系列动漫主题歌曲音乐集。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旅行点样先至可以变得有意义呢？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超级马拉松运动员黄浩辉辉 Sir， 同大家分享一下佢点样可以一边执垃圾，一边环岛，一边贡献社会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风骚快活人日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隻花嘛，系个花字啊。 唔系啩？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回兰谷中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答二多啲添啦。继续风骚快活人，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有桂花田，有我程振鹏响说。 系，我已经收到个听众，唔系我，虽然我而家 通风报信。有一位听众， 我唔系想晒命嘅，不过想晒晒地啦。阿甜甜啊，鹏仔啊， 系 我今朝订到啊， 哇，恭喜你啊， 订到海洋公园嘅万豪酒店啊， 哦，系咪啊？真系恭喜你啦，呢位听众，我哋亦都收到有另外一啲嘅听众咧，都通风报信咧，就话 系， 哈，原来有一啲咧。就唔係話一定諗住咧先到先得，原來話咧叫你 send email 去間酒店，然之後咧酒店咧就會咧慢慢篩選咧，然之後跟住覆翻你啊咁。 啊係啊，原我唔明佢篩選啲咩咧， 乜唔係先到先得？ 係咪要贊下你嘅酒店先得咩？ 定係啊，佢會睇下佢啲資料齊唔齊全？ 係， 啊真係唔清楚佢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即係話收集咗，然之後再去挑選啊。 嗱，我想問我剛剛咧有打通咗咯，咁打通咗之后，原来咧你只系打通咯，佢都系依然话我哋而家线路繁忙，请你稍后。 咪同我头先打嗰个一样，不过用英文讲啫嘛，真系啊。好啦，咁我哋就摆低呢啲想你住啊吓，我唔想你住啊，我而家要想住我哋啲听众啊，因为咧风骚听众要点唱啊。 梗系啦， 电话号码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吓。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咧，就已经有纸有开咗机。 插了电啦，头先俾人掹咗个电去。 系啦 ，OK， 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吓。 网上留言俾我哋都可以嘅，喺风骚嘅面书专页嗰度啦。咁啊，我哋都真系收咗好多留言啦。其中咧就包括咗有一位咧系并不是咧系网上留言，系电话，不过咧佢系想我哋读出啫。 哦， 咁啊系啊，伍老太，阿伍老太咧佢就话啦，佢想咧点唱俾喺美国嘅 Patrick。咁佢咧四月十三号生日啊，咁啊当然祝佢咧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Patrick。 OK， 好 ，Suki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我想点唱俾自己听啊。 点解啊？ 九号。即系今日咧，系、 哦、 我嘅生日啦、 哦！生日快乐！ 咁佢想点唱？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从不 系啊，唱啊，你继续啊，你 back 住 back 住 ，OK。其实好想佢喺我身边，最重要佢话其实好想佢喺我身边啊。 哦，有一个佢。 最重要系希望妈咪身体健康啊，等我哋可以再孝顺佢耐啲。感谢你哋啊。 哦，原来最锡最爱系妈咪。 都系，就希望有个佢喺埋一齐，跟住可以一齐照顾妈咪。 哦，系啊，我以为嗰个佢就系妈咪啊， 哦，应该唔系， 留耐啲嘛，希望妈咪可以，总 之身体健康啦， 系你嘅心愿一定可以达成嘅。跟住咧就有另外一位啦，咁佢咧就讲到我哋几位啊，甜甜、豪仔、彭仔，你哋好，今日咧佢嘅大女啊，大美丽生日。 叫大美丽啊！ 大美丽， 咁正嘅， 唔知系咪 小美丽？ 佢话我个大女大美丽生日， 咁正嘅， 有中美丽啦， 系啊， 系中身美丽啊，意思就系 有冇美丽，有冇好美丽？ 佢冇讲佢姓咩？ 有好美丽咯。 嗱，咁佢话我同佢啲细佬妹同老公就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嗯、 更加咧祝佢嘅两个小宝贝，哇！即系阿大美丽已经生咗 B B 噶啦噃。咁佢两个小宝贝咧就系妙妙同埋阿金仔，就健康成长。咁佢哋咧系喵嚟嘅，哦，原来两个小宝贝系猫咪，哎，仲话人仔添， 系咯， 系猫咪嚟嘅。咁啊，唔该晒阿爹，咁亦都祝我哋三宝咧身体健康，系多谢你，系阿 Kiki 舅阿姨啊，佢系啊，多谢你嘅点唱， 唔客气。好啦，呢度咧就有啊，Macy， 佢话咧今日咧我想点唱啊，俾一位明星听。因为佢啱啱生咗 B B 仔啊，佢话就系胡杏儿啊，系、 哦、 啊，生咗三公子、啊， 好劲啊， 系啊，三条仔啊， 哇，好犀利啊， 加埋个老公四个啊，犀利啊， 哦，好叻生仔啊，而家啲妈妈，啲新妈妈，现代妈妈好劲， 系啊，仲要一不离二，二不离三，三好啊， 随时四个四宝， 诶、哎，咁啊，生得到就我都觉得， 啊哎、又生到又养到又教到，系咪啊？ 最好就呢样嘢， 有能力嘅不妨生。 啱啊啱啊，系啊，取替埋你呢啲啊， 系啊，因为我呢啲 quota 俾晒你哋啊。 OK， 继续。 有啊，妈妈娘，佢话啦，早晨，甜甜棒嘅，首先咧祝阿豪仔演出成功，多谢。 哎，我代佢多谢你啊。 呢一个时候咧，哎，佢特别伤感、啊。嗯，睇下先，因为咧、 哦，我哋沉静啲。 啊，系。 OK， 嗱，因为咁嘅，佢话咧，农历三月初一咧就系佢爸爸嘅死忌，咁初九咧就系妈妈嘅生忌，咁佢话啦，爸爸咧都走咗咧十几年噶啦，咁妈妈咧就离世咧两年啫，咁以前咧每年啊佢生日咧，我都会喺我哋呢个节目啊风 show。快活人当中咧，点唱嘅，咁啊佢听得咧好开心噶，所以咧我都相信啊佢会啊继续听到嘅。咁妈妈咧虽然你离世嘅时候咧已经103岁嘅高龄啊，哇好长寿喎、啊，但系咧我哋都系万般不舍嘅。咁啊希望咧你喺天上咧就同爸爸咧每日都开开心心。咁佢话啦，我同家姐咧生活得好好啊，唔使挂心。因为疫情咧未能去到澳门嗰边咧系扫墓，已经有两年时间啦。咁希望咧快啲可以通关啦。咁啊想请我哋咧帮手唱呢一个嘅歌曲咧， 唱咩啊？ 父母恩、哦，哇！呢只歌好，即系都不能够话唱得肉酸啊！呢只歌，因为话晒都系爸爸妈妈之歌啊嘛，系嘛？ 咁若然系咁嘅话，咁不如我哋唔好唱， 我哋点唱啦、啊？不如播呢只歌啦，系嘛、 啊？ 因为咧就呢首歌都真系相当之意义重大嘅。咁如果咧真系好想听我哋唱嘅话咧，等埋啊！豪仔翻嚟嘅时候啦，咁啊会更好听啦。而家我哋听住呢个版本系《 父母恩》啦， 系边个唱嘅呢个版本 ？Sam 系。 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每是亲，添百感。母恩千丈，一生把我护荫，有若明 心，为我添厄运，怎边解我命困？更望神恩多指引，父母恩成万金，春晖全草心，推襟送暖洗到情深，尽孝守本分，此生尽照父分，挂念慈亲悲不禁。 哎呀，都明白嘅，即系啊，父母离世嘅时候都好怀念，好记住佢哋嘅每一分、每一刻、每一秒嘅情景啊！咁啊，希望咧，即系藉住呢只歌点唱晒俾所有嘅爸爸妈妈听啦吓。 系啊，仲有啲仔女啊吓。 不过咧，有啲咧就好多好开心啊，好 sweet 嘅嘢啊吓。 咩咧？ 咁啊 ，Angus 就话啦：，你哋好啊，今日四月九号系 David 同埋 Angus 结婚36周年纪念日啦。 哇，恭喜晒！ 哇，威翻带上当年1985年嘅当天。非常之大雨，噔噔噔噔噔，喂啲播落雨嘅歌听嚟播下先啦 ，back 住我，系啦，咁唔系滂沱大雨中，噔噔噔噔噔， 校长 嘅 歌， 音乐啫，系啦 ，OK， 咁系歌系佢嘅歌啊，咁咧就当年咧佢话非常之大雨，哇，仲落足两日添，佢系着住婚纱同埋裙褂咧都几论尽噶，但系一切都好顺利，几许风雨，万步人生路，哇，全部都系歌饼嚟， 系啊，好嘢哦， 老公咧都刚刚好喺今年65岁，而佢咧都60岁啦，啊，佢系。到今日咧，今天都系依然落雨湿湿，佢话冇问题嘅，几时咧都可以庆祝。佢话喺屋企煮个靓饭就可以好满足噶啦。佢话咧，佢话祝愿咧同佢结婚同一日嘅朋友，永远都恩恩爱爱。佢话呢对朋友咧，佢话咧系即系彼此关心同忍耐啦。咁话咧，喺动物月嗰时去旅行团认识嘅呢对一对朋友，即系大家咁啱又系嗰日，跟住又一齐去嗰个旅行啦，应该系咁。佢话多谢我哋又唔客气啦。 我都有同学咧，佢哋两公婆都系参加旅行团嘅时候结识，然之后拍拖结婚嘅。 啊，系啊， 系啊， 即系个情缘就系嚟呢，嚟咁样 嗬。即系你唔好话呢啲老老土土咧，佢又真系得喎。咪而家咁样咯，又有几个仔，有仔女又大晒咁样。 呢啲真系整定嘅，你谂下， 缘分嘅嘢， 大家又咁啱要去嗰个日子，佢夹几夜喎？你谂下， 参加旅行团 系啦，时间啦，参加嗰个日期啦，仲要参加嗰个旅行团，咁得嗰间旅游公司，咁得个团，系咪？咁你又要？拣嗰度，你话系咪真系天注定啊？天注定啊！ 咁所以咧，就系唔好放过任何一个缘分嘅机会。 啱啊！咁你参加多啲旅行团啦，唔好自己去咯。 我使乜啦？有啲人需要多啲。 O K， 又冇攞咗嚟 quota 嘛？ 系啦，好啦，卡文嘅点唱？佢话啦，都系好醒目喎，卡文，同头先咧阿妈妈娘一样啊，去祝阿豪仔演出成功啊， 系啊系啊 ，OK， 多谢。 咁啊，就话咧下个星期飞猎师兄生日，佢咧就想点唱俾阿师兄听，咁啊祝阿师兄咧生日快乐，日日都开开心心，以后咧多啲带我去行山秘境啊！去行山揾秘境，咁啊多谢我哋啦，多谢阿田啦、彭爷啦，一定要读出啊！咁已经读出啦，卡文，多谢你。 咁啊呢度咧有一个咧，佢咧就话我叫阿冰啊，我而家个心好似冰咁一样。 是冰封的心， 我希望有啲热血嚟融化下佢。 咩事？ 因为佢嘅心情而家好混乱。佢话咧，我知我现时咧最爱嘅系佢，佢对我都好紧张嘅，但好无奈，佢有一点介意我嘅情况，所以分咗手。 好复杂、 分手好痛。咁因为佢话阿冰咧，佢自己有啲情况，而佢对方系好介意咁样，所以我分手好痛，我无时无刻都好挂住佢，唔知自己几时先可以放得低。佢话希望可以帮我读出佢心情。喂，阿冰啊，即系咁讲啦，如果佢真系咁介意嘅咧，你夹硬一齐咧， 都未必好事， 都 可能都好，即系你唔知几时咧，即系话可能佢容忍到你几耐，即系佢总之唔解开呢一个叫介怀嘅嘢咧。我觉得都吃力喎、 哦。係啊，始终都好似会迟早爆嗰件事出嚟。 即係你係真係唔知几时会咁样囉。都、希望你都盡快放得低啦，係啦、啊嗯、即係咁冇辦法啦。 又或者再正面啲或者奇蹟啲咁諗，你嘅另一半嗰位朋友佢会改变佢諗法。 係啊，係啦、啊，係啦、啊。 唔、 啊、 再介意你所讲嘅、嗯介懷嘅事， 不過就 接受曬，咁就可以再次開始啦。 係啊，唔好俾自己即係太過低落情緒得太耐時間咯，好嘛？ 係會有安排㗎啦嚇，緣分嘅嘢。嗯，好啦，另外咧就有呢一位啊，姓陳嘅朋友，咁佢咧就話啦：早晨咧，首先咧佢又要祝阿豪仔演出成功。其實豪仔嘅演出係咪好危乎嘅咧？大家都要哎呀，一定要演出成功，一定要演出成功，好似好驚佢會搞我件事咁。 任何演唱會啊等等嗰啲都希望演出成功啦。 好啊，咁啊大成功啦，希望佢話咧，跟住今日咧就係我細妹細銀啊生日啊，阿細銀生日快樂，係啦，嗱你嘅呢個哥哥定姐姐咧，就祝你阿細銀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同埋補足我自己3月28號生日、好，咁補足你都心願達成、你嘅生日願望能夠達成。佢話啦，香港人呢兩年真係覺得好辛苦啊，所以佢都不忘呢要為香港人加油打打气，咁啊多谢我哋咁讲，咁、 好 ，thank you。 呢度有个公公啊，佢就话你哋好啊，佢又想点唱《唯独你是不可取替》俾豪仔听，都系希望佢演出成功嘅。 佢 话 佢会唔会唱歌噶？ 咩啊？ 喺台上会唔会唱歌？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咁我一间先睇啊。咁咧，佢话记得啊，星期一要翻工啊，你唔好唔做啦咁样。佢话你快啲翻工啊，咁样咯吓。OK， 咁。咩啊？你指咩啊 ？check 下，好似下个礼拜一， 等我 check 下先。佢好似下个礼拜五先再请 假， 因为佢要 下个礼拜一 嚟 OK 嘅，佢会翻嚟。 希望佢冇失声咁翻工啦吓。 咁啊，有个样睇下都好嘅。 OK， 好，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有啲咩说话想同对方讲，有咩想点唱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呢个电话应该会打得通啊。 爱像孩子。一种纯洁友谊，相处得最自然，关心却有些纠结，要是如此，把这种无悔爱情转化做美好经典，结束开始受气表白，谁在意，纵使想过放弃是逼不得已，今天起不再自私，要去爱再别怀疑，爱得吻得太迟，仍愿去试。 知啦，有听你咪好开心啊！ 系我想话系啊，赵春成啊，有一次见到佢，佢话系啊，我有听《风骚快活人》喺桂花田噶。 系啊，多谢你啊，阿 Gary， 系啊，呢首歌叫做《My World》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我哋嘅 fax 号码233-6453都冇人欢迎，先听一节12:30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海关道连锁杂货店阿布泰国生活百货25间门市和荃湾货仓检获约值40万元货品，包括清洁剂、洗洁精和去污清毒产品。海关指阿布泰多款产品涉嫌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包装展示中英文双语警告字句的标签，行动中出动大约100名海关人员，拘捕一名33岁男董事，他正保释候查，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海关话早前接到举报，指呢间店铺喺荃湾同埋沙田嘅分店有多款家居产品涉嫌违规，检获14款，合共超过8800件产品，当中12款只有泰文警告字句，其余两款有泰文同埋英文嘅警告，不符合法律要求。旅游发展局推出的想你住酒店住宿优惠活动今早10点开始接受预订，但是活动网站直至中午仍然未能正常运作。旅发局说受到市民热烈欢迎，活动网站暂时不能进入，仍然复修当中，为市民造成不便，旅发局深感抱歉。旅发局话，市民可以直接联络参与今次活动的酒店作预订。截至中午，超过20间酒店折扣名额已经满了，另外部分酒店只是剩低少量名额。旅发局下午1点起会在旅发局官方网站每小时更新酒店满额的状况。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討論港鐵沙中線項目專家顧問團最終報告，多名議員關注紅磡站擴建部分涉及短樁事件後，政府和港鐵如何處分失職人員。熱血公民議員鄭松泰質疑事件揭發至今未有人被檢控，旅發局議員姚思榮關注政府和港鐵有沒有對涉事人士內部處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說政府和港鐵已經對相關人士作出安排，如果涉及刑事罪行，當局已經轉介執法單位跟進，政府內部亦已經加強管理和監察。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說和工程相關的總監及總經理都已經離職，港鐵已經重整架構加強監管。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表示，國務卿布林肯和菲律賓外長洛欽通電話，雙方都關注中國民兵船隻集結在南海牛轭礁水域。布林肯重申在1951年簽署的美菲相互防衛條約適用於南海。菲律賓指220艘相信由中國海上民兵控制的船隻在牛轭礁附近出沒，向中方提出抗議。中國外交部日前說牛轭礁是中國南沙群島的一部分，中方漁船在那裡和附近海域作業被封合理合法，又指南海仲裁案的裁決是非法無效。天氣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风势颇大，天色好转，日间干燥，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98点，跌210点，成交金额7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6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6点，跌1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0元冇升跌，蓝光加宝服务51.5跌4毫。 联易融科技19.18系新上市，阿里巴巴219.4跌3.6，美团313.8跌7蚊，盈富基金29.06跌2.2，中国平安91.45跌8，小米集团25.7跌5，中芯国际26.2跌4，港交所469.2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9，日元109.32，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8，人民币6.553，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9,856，升147。港金现价报16,260，升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77美元，卖出1,75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今年底，并提高贷款额到最多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18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仲提供80%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有个啦字咁， 系有啊， 佢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唱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 系咁啊，传真号码咧就系23396453。 我哋网上留言都继续欢迎嘅吓。 嗱，咁啊23396453呢个传真机咧都发挥佢嘅功用啦。 系啊，咁啊 收到一个 fast 咧就来自阿平凡人嘅平凡人，我系收到你嘅呢一个。内容啊，点唱嘅内容啊，咁你要加油啊吓！咁佢话咧，听到我头先播咧阿 Sam 虚嘅父母恩咧，令到佢都眼泪不停流啊！咁啊，因为佢嘅屋企咧就有啲事情发生咗，佢话咧4月1日咧收到通知，就话咧妈妈咧患上呢个胃癌，咁由于咧长假期关系啦，都做唔到啲乜嘢啊，咁啊医院咧只系俾咗2封转介信佢哋啦，咁啊佢哋咧就真系好无助啊，呢一个假期咧每日都系煎熬咁话，咁佢都明白咧抗癌系漫长嘅路嚟嘅，咁希望妈咪咧努力。就唔好放棄，亦都唔好擔心咧。佢哋幾個子弟啦，咁啊幾姐弟咧都會好有孝心嘅。咁希望咧媽媽就專心醫病就得噶啦。咁另外佢亦都祝咧係普天下嘅父母親咧都係平安幸福。嗯，咁啊要俾啲信心咧呢一個嘅醫療，而家嗰個嘅嗰、那個叫醫學咧，好昌明啊！咁啊，雖然係一啲咧患疾咧，都有機會咧係可以咧戰勝到嘅。我哋俾啲信心嚇，咁啊，平凡人，你同你屋企人咧都要咧好好照顧媽媽啦。咁啊，相信媽媽咧亦都唔想你哋太過擔心嘅。咁、 okay. 啊，希望一路都會係啊有好消息。嗯， 加油啦！咁樣電話號碼187238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 Say baby, what you doing? Where you at? Oh, you got plans.

好啦，终于咧都试咗，原来唔系呃人噶， 原来系有位噶， 原来真系咧会有成功嘅例子噶、 嗯。好啊， 暂时 系啊，暂时啦， 因为 看看下个礼拜话俾大家听，我都唔知系咪得嘅。 即系政府推出呢一啲啊，旅发局啦， 想你住， 想你住咧， 系啊， 系好多朋友都试诶、想尝试一下， 系 啊，系咪真系咁好嘅咧？啊，咁啊有人试到嘅，咁但系咧嗰啲酒店就会话咧想睇下你嗰啲发票啊。 啊、原来咧，佢真系好紧要嗰张单据系咪合乎资格嘅咁样咯。 咁因为都系想话、啊除咗系帮呢个旅游业界、酒店业之外咧，亦都可以促进翻咧本地嘅经济啊嘛，消费方面。 系啊，所以希望啊嗰啲嘅可以继续炫耀吓，所有听众 继续炫耀， 可以继续炫耀。 咁啊，继续诶，如果想点唱俾你嘅亲朋好友听嘅听众咧，亦都可以继续打电话18723888风骚大点唱。 好啊，电话里面已经有我哋听众啊，唔好意思等咁耐。 系你好。你好嘛？ 系你好啊，金花田。 你好， 有彭姐喺度。 你好，系田振鹏，你好。 点称呼啊？ 我叫阿妹啊。 阿妹，咦，我屋企都系，我妈都系叫我做阿妹。 阿妹，你今日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我今日咧想点俾 Kurta 听啦，因为佢住咗医院成个几礼拜啦，希望佢检查咧所有嘢都冇事咯。 啱啱听唔到个名添，佢叫咩名？ Kurta。 character 啊，好得意个名 字。嗯，好。 我唔好识读佢个名字，因为英文名嚟。 阿 character 佢好有 character 嘅。阿 character 佢系你边位啊？佢系你朋友啊，定系咩啊？ 系我朋友，我识咗佢两年啦，系教会识得佢嘅。 哦，系教友嚟嘅。 系啦，冇错啦，系啦。 系啊，几好吓、啊，即、啊、系、就是、互相关心一下。 嗯。 系、啊，因为佢住院都好辛苦嘅，我希望佢咧，天父都医治佢咧，希望佢所有检查都冇事。 系、朋友都会为佢祈祷咯。 系啊，放心啦、 啊啊 因为即系就算即系佢喺痛苦里面咧，佢如果佢有即系、有 少少唔舒服， 少少唔舒服咧，都可以即系。大步揽过嘅，因为有你哋一齐啊嘛，系咪？ 系 你支持佢啊嘛，系咪啊？ 系啦， 系啦，系咯。 咁 但系都系祈祷啦，系咯。 嗯，系啦 ，OK。咁啊，仲有冇其他点唱啊？ 阿妹， 都点埋俾佢男朋友听啦，因为佢为佢男朋友播一首歌俾佢听，我希望你哋播得出咯。 系咩歌？ 一封情书。一封情书。 一封情书。OK。 系王菲唱嘅。 系。有首咁嘅歌咩？给自己的情书系嘛？ 唔系给我 一封情书， 我一封情书好似系咪咁读啊？ 我哋要试下揾啦，系王菲唱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 系、有一个类似咁嘅名嘅系。 系啦，同埋咧都点俾我孙仔听啦，我孙仔就系一岁啦。 哇！你 系嫲嫲，你系嫲嫲定婆婆啊？ 婆婆啊，因为佢十九号就一岁啦，希望佢都身体健康啦，同埋聪明啲啦，系咯。 使唔使凑孙啊？ 系咧。 一个孙咋？ 使唔使凑啊？系咯。 咩啊？ 唔使你凑啊？ 要啊！如果佢凑紧，佢孭住佢咯。 好得意啊！ 系啊，系叫咩名啊？ 梁乐玲啊。 哦，乐玲 ，OK。咁啊，祝佢快快长大，身体健康啦，你都 孝顺父母啊，吓做父母啊，咁啊吓。乖啊，知道嘛？两句嚟听下得唔得噶？佢 M 喺度啊！ 而家佢瞓紧觉 ，M 下我好唔好啊？你 哇，佢瞓觉，咁唔好嘈醒佢啦，嘈醒佢第一阵有排暗可能。好多谢你阿妹， 好 啦，唔该晒你哋， 拜 拜， 拜拜， 好，第二位听众 ，Hello， 你好 ，Hello， 系啊，风骚快活人，点唱？你系边位？ 我叫 Daisy，Daisy 你好啊， 系啊，你好啊， 咩想 点 唱啊？ 想点唱俾边个听？ 在沙田好， 系啊，你好 Daisy， 你好， 系啊，我想点俾我家姐，我家姐今晚咧就会做一个割胆嘅手术，咁我希望佢手术成功啦，同埋好快好翻。 系，哦，家姐系呢个手术系咪因为佢都食好多肥腻嘢定乜嘢咧？ 嗯，应该是的，可能他都是飲食不太注意，所以这样样咯。 家姐自己担不担心啊？即是会不会好？有些人很紧张的，你瞓在个手术 桌，系啊， 手术嗰张床上面好紧张的会吓。 系啊，因为疫情关系，我就冇探到佢，全程都是用 WhatsApp 同佢倾。咁可能佢又唔想我哋担心，所以佢好简短嘅 WhatsApp 啦，成日话冇乜嘢啊，都问系有冇胃口啊，佢都话都仲有啲胃口嘅，咁就唔会话完全想唔想食嘢啊咁样。 样样咯。 你有几多个兄弟姊妹啊？ 哇，好多个哥哥家姐喎， 系啊， 我系最细咯，我系第八个。 你系阿伯啊？ 劲啊，八妹， 阿伯妹， 阿伯妹， 咩先？咁你 系 咁家姐咧？家姐第几啊？ 系大，我想问大家 第二嚟嘅。 大家姐同你相隔几多年？ 吓， 十年到咯。 哇，真系一年一个咁细噶咯。 系啊， 哇，都好密喎， 系咯， 哦，即系家姐虽然系排第二，但系已经系大家姐啦，系咪啊？ 二家姐， 啊，二家姐仲有个大家姐嘅，劲啊， 系啦， 好，咁啊，二家姐，一定会啊，好成功啊，呢个手术唔使担心啊，吓，你啲兄弟姊妹个个都撑你啊，支持你啊， 系啊，我撑佢噶， 系啊 ，OK， 加油啊，吓，家姐叫做 二家姐咯， 微姐， 微姐，系啦， 我叫佢二家姐嘅， 好啦，阿微姐，微姐系啊，唔使担心嘅，系啊，相信香港嘅医疗系真系， 系 嗰啲啊医生系好犀利， 同埋我谂个胆呢个手术咧就好多人都有， 系好简单嘅，就好简单嘅， 好冇事嘅， 唔使担心，好冇 ？OK， 多谢多谢， 好啦，拜拜 Daisy， 拜拜 Daisy， 拜拜拜拜， 好，我哋听 仲有冇电话咧？ 三位嘅电话， 搏紧啊！博緊，不如你博緊嘅時候，我讀一啲點唱啦嚇。咁咧就有阿 Patrick 啊，佢話咧想點唱俾佢女朋友梁靜文聽。咁佢話咧，雖然我哋咧係傷殘人士啊，我哋互相照顧對方。咁佢話咧，我會啊好真誠咁樣啦。同埋咧係佢話咧，普通人拍拖好容易，但对于伤残人士嚟讲咧，拍拖咧其实都面对种种困难嘅。 哦，都系啊，明白啊。 系啦，咁佢话咧，我会好好珍惜呢位女朋友。佢话啦，唔知咧我哋有冇将来啊？咁一定有啊，俾啲信心。咁佢话咧，但系我都好肯定啊，我会好好咁样珍惜你，即系阿梁靜文，系啦，梁靜文，我永远爱你，呢个系阿 Patrick 对你讲嘅。 OK， 系啊，我呢度咧，阿 Carmen 咧就话啦，你好啊，今日四月九号，噔噔，系佢个好朋友 Vince 嘅生日啦，祝阿 Vince 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咧就四月十号咧系佢嘅妹妹阿琪琪嘅生日啦，喺度咧祝佢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同埋工作顺利。最后佢都想祝福咧，我哋嘅所有嘅主持人啦，我哋嘅工作人员啦，我哋香港电台嘅上上下下啦，所有嘅听众啦，哎，佢好大爱啊，都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生活愉快。 好，仲有时间嘛？有一位咧，阿轩轩黄轩之啊，系啊，定系轩仔咧吓。佢话咧早晨啊，佢话咧今日四啊，唔系今日，听日四月十号系我朋友 April 嘅生日啊，咁啊祝佢咧生日快乐，想点唱《世上只有》，咁啊有机会再同你播啦吓。咁啊啱晒 ，April 四月十号生日嘅 April 系啊 ，OK 好啦，电话里面有一位听众 ，Hello， 你好啊。Hello， 点唱？风骚快活人 ，Glory，Glory， 你好 ，Glory， 你好，你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我想点翻俾我爸爸啦，因为我爸爸今朝早 系 过咗身。 哦，啱啱啊， 系啦，咁系啦，啱啱咁系啦，妈咪啦，妈咪好挂住啦。 妈咪仲喺度噶嘛？ 等啦。 妈咪系咪仲喺度啊？ 系啊。 妈咪喺度，妈咪喺度，但系两个太恩爱啦。 明白嘅。啱啱发生嘅事系要啲时间去消化下同埋适应嘅。咁其实有阵时都要认同嗰句啦，即系屋企人咧无论身在何处啦。那個心咧都係連埋一起嘅，係咪啊？ 係啊， 係 啊。我有兩個家姐唔喺香港嘅，今年都唔能夠翻到嚟啦。但係爹哋知嘅， 係 咁我哋好想大家努力啦，尤其是醫護嘅同事啦， 係 咁佢哋都好辛苦，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健康，父母。喺度嘅时候更加珍惜啦， 真系要啊！ 阿 Gloria， 你哋一家人都要振作啊！ 系啊，知唔知啊？ 爸爸都唔会想你哋咧，即系keep 住呢种唔开心嘅心情咧生活噶嘛，系咪？ 系，我都知 会努力。 系啊，尤其是妈妈呢阵子咧，因为你都讲到佢哋好恩爱嘅时候咧，爸爸突然间即系走咗嘅时候， 你俾多啲时间陪妈妈咯。 系啊， 好唔好啊？ 会 计会计， 多 谢 你哋 啊！唔好咁讲啊！系啦，希望你哋一家人都节哀啦，同埋大家加油啦，好唔好啊？ 好啊，多谢你哋努力啊！ 好啦，加油啦，拜 拜 ，Gary， 拜拜 ，Gary， 拜。 跟住落嚟咧，就接电话嘅同时咧，亦都咧再有一啲嘅点唱留言嘅。咁咧有阿 Florence 啊，佢话啦，佢系阿欣同阿碧。今日咧系我妈妈80岁生日啦，祝妈妈咧生日快乐，嘿，阿伯母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咁佢亦都祝咧妈妈咧身壮力健啦，每日都咁开心，多谢妈妈咁多年嚟嘅辛劳照顾同埋爱护，非常感激啊！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我哋永远爱你。呢个系 Florence 嘅点唱。 上尽在叹息桥，奇怪事傻瓜问题都不准发表。3岁的古怪磨善了，要学大人做大人难开玩笑，摇篮曲不需要平衡木被擦掉，卷进浪潮突然成熟被吃掉，被压制的你切记不要盲目到给这世代看笑，顽童其实没有罪，自由地闯荡哪怕太多恐惧，任你想法随风吹，描绘你自己天阔与地厚去追，孩童在他出世那阵时，你曾明白规则的根据，也没太多需要顾虑，能以自我天生英勇自居，顽童最有乐趣。七岁靠红霞麻木了，要被定型，被定型同一类了，还年轻的心跳仍然是极美妙，相信未来，未来还是在照耀，奉信你所信，永远相信，无论有多少怪物困扰，顽童其实没有罪，自由地闯荡哪怕太多恐惧，任你想法随风吹，随便你自己天赋与地后去追，孩童在他出世那阵时，未曾明白规则的根据，也没太多需要顾虑，能以自我天生英勇自居，顽童最有乐趣，得要飞到更加广阔宇宙里。 好，唔该晒呢个棚仔。 系啊，呢个展鹏有零碎，系啊。 系啦，我系程振鹏，唔好嗌错啊。有我系13座之友阿 Ken， 佢话咧呢个点唱一定要讲啊，因为今日咧系一年一度咧太太生日嘅大日子。佢话咧虽然每年咧都系讲差唔多嘅嘢，但系要表达一下， 啊、 多谢太太阿善一直以嚟照顾佢同个仔起居饮食啦，无论事务大小都照顾周到，非常感谢啊。咁佢话咧祝太太咧身体健康，永远咁靓，开开心心，永远。爱你 呢啲老公咪抵石咯， 系啊 ，Ken 啊，抵石啊， 就算冇礼物啦 ，Fat 哥你点唱嚟啊，都系一件 事、啊。呢、这个咪就系礼物咯， 系咯系咯，几难 得 啊， 咁多张嘅 Fat 我哋抽中呢张。 系啊，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10点到1点，丰收发人再见，拜拜。Bye bye